晚安晚安啊，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晚呢就是11月17号呢星期六晚上10:05的时间。咁今晚除了小弟神驱之外呢，仲有兴旺陈都响市喎。 几时打边度啊？ 系喂，呢个我哋约咗下个礼拜日嘛。啊，我哋会约定咗时间，因为你日日都话唔得闲。 有噶，我 即系你又日日都话。有啲有路，我哋已經延遲咗、押後咗噶啦。 我哋下星期日慶功啊，預早慶功啊。 嚇、啊！你嗰日頭咪嗰日慶祝埋咪得咯，冇所謂啦。 而家你投啊，你自新東喎。 嚇！即係嗰日好多益友會投票噶嘛，你知唔知啊？ 係。 有啲益友就唔投啦，就三不一沒有啦。有啲益友就投啦嚇。咪、啊、各自各嘅選擇。好啦，嗱，依家咧。先講一次，電話號碼是81912047，81912047，是有130條線的。咁咧就電話熱線全面開放，咁啊希望各位益友咧就係、是、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嚇、啊，就做足咧益者三友啦。電話熱線全面開放，依家可以打定嚟噶啦。咁你而家先嚟一節嘅天氣預測，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咁噶，大致多雲啊，有一兩陣嘅。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3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天气稍凉，星期三咧有几阵骤雨，晚上气温进一步下降，随后一两日咧天气较凉。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85%。吓咁啊，今晚咧就依家应该系 TVB 咧就仲系做紧呢个选举论坛嘅喎吓。 佢唔系直播嗰阵系嘛 ？TVB 嗰个我唔知系直播录播啦，因为我都冇睇。 因为我7:00嗰阵立眼见到电视佢播啲精华出嚟啦。 吓、啊，咁 TVB 我唔睇啦，系嘛？除咗跑马之外，咁但系我哋稍后会上网重温翻啲精华啦，基哥嘅风采啊，系咪？喂，咁佢犀利， 人佢呃人嘅咩嘛？喂，嘅丑态。 阿李呃人咧就即系自暴其丑啦，系咪？嗱。 即系 咧，你可以睇到咧，呢个李卓人咧，佢系有准备同冇准备嘅分别就系咩咧？就佢有准备嘅时候，佢背定一啲嘅台词嚟到去即系读咯。咁啊，平时咧佢系好冇预备，平时即系佢好似 D100嗰啲张秀贤啊，嗰啲咩啊，就阿大口灵隔篱嗰个桑普啊，系成日记得嗰啲咁嘅名，即系好似嗰啲喺度 hea 啊，喺度嚟好随便啊，即系。冇乜準備啊！嗱，你見到佢有準備嗰啲，咪就係不停咁樣，好似類似爆竊啦。但我覺得係即係好交流咯。 即係演技嚟嘅啫，唔係爆竊咯呢啲。 因為嗰啲係背，因為你要明白嗰啲係背咗稿嘛。平時嗰啲係冇背稿噶嘛。咁所以佢背咗稿嗰啲，咪係不停咁鬧阿基哥失敗、失敗、失敗咁樣嚇。跟住 同埋佢啲失敗都好夾硬嚟噶喎。 當 然啦，我想問咩叫？入臨時立法會失敗啊！佢係入咗去 嘅 喎。 佢入臨時立法會成功嘅，仲有民協。 我唔知啱乜。 四個議席。 臨時立法會失敗。 咁所以你係好容易了解到咧，就係李卓人咧，第一佢就好懶惰啦，佢係好明顯咧，冇為到嗰啲嘅選舉論壇咧去用功嘅。當然佢有背到啦，但係好少咯，好少。 即係 hea 背啊嘛。 唔係佢有背，咪就係背失敗、失敗、失敗嗰啲，即係好少啦。你見到佢喂，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從政者嘅。嘅應有，尤其是佢咁資深嘅前立法會議員，喂佢上到去根本就不在狀態啦！你見到佢大佬啱唔啱啊？喂，對於一個喂阿基哥反而咧就好明顯，嗱依家唔係咧為咗撐阿基而即係捧佢嘅，而係你見到阿基咧，由佢即係以前不嬲都係，你知佢冇乜火噶啦，係咪？ 佢俾人好臨線啊嘛， 線啊嘛，又傾又砌啊，係咪？喂，但系佢依家嗰个战斗能力系强咗好多喎，突然之间啊，你见到喂佢拍嗰个片， 即系俾人恰得多咧， 即系好 发火啊！佢只老马有火。 喂，同埋佢寻晚分享嗰个短片，我哋唔喺度播啦，系咪？喂，但系佢寻晚分享嗰个短片反驳阿李卓人嗰啲一条，喂，你见到佢 好确切啊！佢讲啲嘢，即系唔系好似你呃人嗰啲咩临时立法会失败。 喂，你谂下佢个 black job 就系、是。即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烂鬼的奉承。 可能是一个很求其的 office, 即是个临时选举总部。 喂，但是他说的东西是够真的嘛。是不是 这个内容行先的嘛，即不需要搞那么花巧的。 喂，他没钱请公关我想是不是，喂，上一铺他又搞什么政坛李克勤啊，又不知道什么中锋啊，又成的嘛。那好了，那班的公关呢 即系我相信就冇钱再请啦，基哥吓。咁啊，依家佢反而咧用佢嗰啲烂鬼 bad job 啊，即系用一个白色嘅背景啊，去剪翻嗰条片去反驳啊李卓人咧，喂，反而仲真实、啊，即系反而系仲即系流露出嗰种真情吓、啊啊，即系唔系为捧佢而捧佢啦，大家可以睇睇嘅嗰条片系 高下立见咯、啊，你睇到咪你呃人啫，全部演技嚟。 嗱、啊，你呃人咧，你嗰啲咁嘅咩失败我识噏啦，系嘛？你八九民运签悔过书。捐款咧200万咧就充公咗俾公安，失败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1300万，失败收黎智英政治黑金150万，失败支持提升强积金嘅公款上限，失败支持进入中联办密室谈判，失败支持港珠澳大桥拨款令到东涌嘅居民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失败。支持修改议事规则，收紧呢一个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都有权赶议员出议事厅，失败。仲有你支持外佣居港权，支持完又扮反对，失败之中嘅失败。咁屌你老味，我都识讲啦。 好似食神咁样。系咪阿李呃人团队近排冇嘢做啊？睇周星驰啊！ 我都识噏啦，你咁鸠闹，边个帮你写噶啲稿？大佬，你咪失败啊！咁样你系咪？唉，真系，即系一阵我哋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打到联络到阿基哥啊？系咪？喂，呢啲真系大佬啊！你嗰啲咪稿啊？李卓人啦、啊，快再写过啦，叫你嗰啲泛民友，仲有啊！嗰、那個、王之峰仲好笑，嗱話説咧，最近咧即係唔想提佢，又要提下佢噶啦。喂，呢個李卓人咧就拍嗰段片出嚟咧，就懶係即係 懶煽情啊嘛， 懶係煽情咁咧，就用黑白嘅 ，OK 黑白片嘅。咁嗰段短片唔播啦嚇。阿王之峰啊好笑，即係 share 佢，然之後就喺吹捧阿李卓人喎。喂，慳啲啦你，啱唔啱啊？議員又冇嘢做，又俾人 DQ。系嘛？佢冇俾人 DQ， 不过佢党俾人 DQ 啦。我相信佢都入唔到闸啦。系咪？ 佢未够称就未俾人 DQ 啫。如果佢上次入闸，都分钟都得埋佢噶。 喂，我真系想同啲友讲，喂，悭啲啦，学下长毛插画仔，收啦，真系。你吹捧啲咩啫？阿黄之峰吓、啊，即系你吹捧阿李卓人，咪有冇嘢值得你去支持佢先？啱唔啱啊？又话咩？咩世代之争啊？一阵你又话自决啊？你撑佢乜嘢啊？啱唔啱啊？嗱，我读出嚟啊，将佢嗰段嘢 ，OK， 佢点样去即系撑啊李卓人嗰啲嘢咧？依家 Facebook 成日弹翻几日前嗰啲 post 出嚟噶啦，佢就赞李卓人嗰段自白咧写得几好啊，喜出望外、啊，收档啦！ 即系佢系作出嚟啊，写得几好？ 即系唔系啊？你赞啊李卓人咩啫？喂，你系咪撑佢啫？你又撑佢， 即系撑佢啲创，即系写作能力定写作技巧啊！ 你撑佢嘅，你咪大方讲咯，系嘛？你咪话，哎，我黄之锋撑呢一个嘅李卓人，咁咪讲咯，系嘛？你依家你个党有咩廖伟廉啊嘛，系嘛？走去选呢个村代表收党啦！你知唔知有啲廖氏宗亲喺我哋个 Facebook 度留言，话你个廖伟廉啊，喺嗰个上水嗰啲咁嘅乡村嗰度啊，都令到呢啲乡绅啊、村民非常之反感。因为咧呢一、這个咁嘅廖伟廉咧，就竟然间系出卖乡民利益，就话咧要支持咧取消取替呢一个丁权。第一，你违反基本法；第二，你为咗选票，为咗城市人嘅选票，出卖乡绅嘅利益。嗱，呢个好有问题嘅。大家当然可能觉得冇乜问题，但系呢个原则上嘅问题。你作为新界人，你今日可以为咗城市人嘅选票出卖新界人嘅利益，喂？他朝你一樣可以為咗你自身嘅利益出賣翻香港人嘅利益，喂，一樣嘅啫。你而家為咗選票啫嘛，你即係為咗自己利益啫嘛。廖偉廉啱唔啱啊？趌咩啫？你喺個 Facebook 趌我做咩？打電話上嚟81912047同我鬥屌啦，笨柒，啱唔啱啊？唔啱你開個擂台，我上去得係嘛？不過最好冇咁遠，要過海我一定唔去。講完。即系呢啲咩人？ 即系有啲原则性嘅问题系唔可以改噶嘛？ 啲咩香港众志收档啦，又抱琵琶半遮面咧，系咪撑李卓人啊？系咧，行出嚟撑，我入入样样，仲有廖伟廉搞咩乡绅啫？搞咩乡事派啫？ 有人撑你咩？即系选村长、村代表发紧梦，选村代表嗰啲友真系，唉、哎，真系唔知个丑字点写噶，唉、哎，啲人真系，喂，啲宗亲啊都喺我哋嗰留言啊，嗱，如果欢迎咧，啲侯氏宗亲、廖氏宗亲啊、上水嗰啲乡民啊，可以打呢个电话8191247讲下你嘅睇法啊，系咪支持呢个廖伟廉做村代表啊？如果呢啲人当选啊，新界玩完噶啦，唉，真系啲人真系一定唔会当选嘅，可以放心，系嘛？ 即系香港四大家族，好似一个姓廖，一个姓廖，一个姓邓噶嘛，即系嗰啲。 唔系，即系你呢啲咁嘅人，你可以参选，你都够无耻啦，啱唔啱啊？你真系取消丁权，吓、啊？有冇搞错啊？即系我唔系为咩原居民啊，为新界人发声。喂，而家呢啲嘢本身系受到基本法嘅保障啊嘛，呢、這个都系丁权都系。是吗？如果你不满意，咪提倡修改基本法咯，是吗？即系呢啲好有问题，不过呢个已经是迟啲先讲啦。呢啲废人吓，因为提都冇意思啊，冇人识佢。 其实唔使讲 吓， 啲废人其实唔使讲。 咪即系我赖到啫，见到啲黄之锋又话咩要入上水入村帮手收提名，系咪帮阿廖伟廉收提名啊？我呼吁啲乡民啊，唔好提名佢啊，等佢老豆啊嗰啲咧俾人排挤啊！你冚家都要俾人排挤，我希望廖氏宗亲会咧真系要咧作出咧呢个家庭会议吓，喺呢个祠堂嗰度咧，睇下系咪要逐呢班友咧出去呢个族谱之外，即系等佢逐佢出呢个祠堂之外啊！你明唔明啊？喂，你好损害啲乡民利益啊！吓、啊？ 即系冇得分猪肉噶嘛？之后 诶，希望冇啦呢啲人。喂，同埋佢老豆要表态噶，呢个廖伟廉个老豆啊，都系姓廖噶系嘛？喂，你系撑姓廖嘅人定系撑外姓人先？你讲清楚，讲清讲楚啊！唔好喺度玩呢啲嘢啊！依家唔系同你搞咩港独、讲乜港柒咧，讲系最紧、最肉紧嘅利益就系丁权嘅问题，系嘛？喂，要。真系要有啲纪律嘅处分噶，对于啲人系咪败坏嗰个家声啊？系咪败坏嗰个族群嘅利益啊？呢啲人希望咧，如果啲人系可以逐佢出去啦，呢啲咁嘅人冇咁无耻系嘛？一系你大义灭亲啦，你廖伟廉个老豆啱唔啱啊？都咁无耻嘅有嘅吓，出卖新界人嘅利益。唔好讲咩唔够地起丁屋啊，唔咩乜物物啊，唔够地都要排队噶嘛，去套丁啊嘛，有好多方法噶嘛，傻仔，你搞乜嘢啊喺度？系咪出卖晒乡民嘅利益啊？啊，希望咧上水嗰啲乡民咧，真系要警醒啦！有啲咁样嘅人话要攞提名去选呢个村代表，唔好提名佢啦！呢啲咁嘅废人系嘛？你真系咧～呢真系养狼狗咬春袋啊！吓、啊，你第一次谂下咪啦，系咪？我城市人冇所谓啊，你有冇丁权？即系你大家自己谂谂啊，呢样嘢系咪？吓、啊，诶、哎，欢迎教主听紧依家吓。喂，咁啊要宣传一下，喂，既然系咁咧，宣传一下呢一个嘅，争啲唔记得讲，就系玉敏会客室嘅第二季吓、啊，上一次咧，喂，真系啊！令人啊再三回味啊，就是访问呢一个简 Sir 简炳慈先生，五届嘅香港冠军练马师啊，咁啊真系非常之好睇吓。咁啊下一集咧就有陈日军书记喎、 哦，咁客气嘅啫。 咁你唔好讲陈书记个花名字啦，系咁你播完 下星期先改翻正名， 系下星期先改翻嗰个你讲嗰个花名啦， 下次先讲。 咁咧，依家要雅称为陈书记啊，因为咧就系、是、下一集嘅嘉宾，咁啊大家咧要记得多多支持郁敏会客室嘅第二季吓。咁、啊、好啦，喂，依家啱啱讲到嗰个廖伟廉系嘛？讲完未？呢、這个人 讲咁多啊，冇人识嘅其实。 唔系呢小人，唔系要讲下嘅，因为等佢曝下光咧，等佢冇得上位。即系咧，将呢啲政棍咧消灭于萌芽状态啊，兴旺产，你知唔知啊？唔系等佢弹起咗嘅时候，先知道哇！呢条友原来连自己人嘅利益都可以出卖嘅。喂，卖 kill 你唔知啦。喂，到时佢咪学阿司徒蛙咁咯？你记唔记得司徒蛙临钉盖之前喺维园嗰度俾个市民质问佢？喂，你系咪出卖咗我哋？喂，司徒蛙点答嗰个市民啊？佢话你系猪系狗啊？买得几多钱啊？几多钱一斤啊？咁样答啊，大佬？ 你我唔知你记唔记得有冇印象啊？苹果动新闻有噶呢啲，佢 冇 反问 翻 个市民啊，系你系猪系狗啊？可以你去卖噶咁样啊？呢呢廖伟例如咪司徒蛙上身咯，出卖新界人利益咯，啊，仲有可能去选村长、村代表。我希望咧，特区政府听到我哋呼吁咧，希望民政处亦都要喺村代表选举嗰处咧，系设立呢一个DQ 嘅机制。嗱，呢个横店区议员你都有噶啦。嗱，我唔系支持 DQ 啊吓，而系我觉得你做嘢咧，你横店都系咧，我觉得你要有一致性。既然你喺立法会选举同埋区议会选举都设立咗呢一个咁嘅审查咯，咩确认书嘅制度咯，咁我觉得你应该要有一致性啊，保持高度一致性啊，系咪啊？咁你先系公务员嘅风格嚟噶嘛？咁你唔爭在啦，村代表都要有啦，我覺得嚇、啊，即係仲話攞提名呢人，唉，即係俾人喂，我就算你入到閘啊，我即係我就唔好當你入唔入到閘，喂，有冇鄉民夠膽提名啊？一個咁嘅人先嚇、啊，取消 提名係咪要公開 啊？嚇， 提名人係咪要公開啊？ 嚇、啊，有冇人有冇鄉民夠膽提名佢啊，大佬？我都好奇怪，咁我哋香港眾志呢班友咧，即係打壞細路嚟嘅，即係諗到冇嘢諗咧，就係、是、轉空子啊！啊，區議會又選唔到，立法會選到即係選村長喎、啊，你真係。 咁唔係即係冇角色噶咯 喎，係有角色。 防呢啲咁嘅大時大節，即係李卓人做曬，點樣先揾佢上去講兩句？咁咪佢冇角色啊嘛。 咁你都唔係走去喂，你走去選村長，你唔係走去話取消丁權戇鳩啊嘛？即系咁样会有票嘅，即系啲女乡民会投你啊！我谂唔会啊，我谂都唔会咯吓。 问下简 Sir 意见啦，你阿简 Sir 上次都讲过丁屋嘅问题啊嘛， 吓 话政府俾佢。 喂，咁有咩问题？咁佢有咗丁屋，佢就唔可以申请公屋噶嘛？佢有辣有唔辣喎，系咪先吓？你唔好以为佢又即系啲乡民咧就。即係有嗰、那個，即係有嗰嚿錢又好，或者有嗰個丁屋，有好多丁屋都排唔到地㗎。其實係嚇、啊、變咗土丁嘅要。 即係你得個丁權，但係冇地俾你啊嘛，冇地冇位起啊。 係 有權起，不過冇位起咯。 即係所謂冇位起，其實批得慢啫，有啲地方都仲有位起嘅嚇、啊。有人話黃浩明係村長，黃浩明係村代表咩？ 我係。佢系咩啫嘛？佢系自诩村长啲人咁叫佢啫嘛，因为佢嗰个村民唔系咁谂啊嘛。 即系串佢啫，呢个系即系村民唔系咁谂嗰个，即系嗰个黄浩明系自称为村长，唔知边条村大佬。 佢住嗰条村都选几都选唔到啦，和谐村啊嘛。 喂，佢老豆选佢老豆嗰啲都有问题啦，系咪啊？你个仔喂反中乱港嘅喎，点会选啲咁嘅人啊？希望真系。佢老豆都要同佢斷絕關係啦，係嘛？ 老豆先，我而家 如果唔係佢老豆啊，點樣對得住啊？呢個黃門堂上列祖列宗啊，啱唔啱啊？嗱，呢啲唔係我建，唔好話我建制派啊，大佬，呢啲係鄉民嘅心聲，我反映下啫。OK， 好啊，唉，唔好講呢啲咁嘅無謂人啦，唉，真係。 誒，講翻重點，你呃人啦。 翻翻係城市啊，唔好去鄉村。你知唔知鄉村好慘啊？好多冇寬頻，聽唔到我哋節目。 咩年代冇寬頻鋪曬啦，大嗰啲。 佢哋嗰啲寬頻得個十 Mbps、八 Mbps 嘅咋，唔同我哋咁樣光纖入一千 Mbps 噶嚇。 大嗰啲村實有啦，細即係啲山卡拉嗰啲就冇啫，山上面嗰啲。 同我哋有啲益友住林村噶，佢都聽好辛苦啊嚇。 大埔林村好方便噶喎。 唔係好慢噶，佢哋嗰啲即係睇鹹片會起格啊，同埋會窒噶，唔係同我哋咁。哇！ 你睇過 嚇？ 你睇過？ 唔係即係佢哋反應啦，啲益友反應啦，係咪？我梗係冇，我點會去林村睇鹹片啫、啊，哥？ 誒， 好、哦，咁啊，即係講下呢個你呃人啦嚇、啊。你呢個李卓人咧就好笑喎、啊。嗱、啊，佢喺《蘋果日報》嗰度，嗱、啊，我哋開翻嗰條片出嚟啊，或者嚇。啊即有片为证噶，唔系鸠噏噶，我哋大佬。 即你开之前咧，我想讲啊，即系 My Radio 本来谂住搞个选举论坛嘅，就系寻晚苹果日报嗰个时间啊嘛。 吓，佢又唔开。 我屌啊！佢话要做世大会唔得闲，然之后走捻咗去苹果。 唔系你苹果又贱噶，点贱法咧？苹果日报系 喂，你个苹果报嘅选举论坛啊，你系就晒阿李卓人嘅，你就晒你呃人，然之后咧即系整 咁 卵 嘢先直播 吓、啊，你嗰啲咁嘅喂，有冇可能咧？佢个问答环节，李卓人咧就质问冯检基，阿冯检基啊，即系质问曾丽文，你有冇搞错啊，大佬？啱唔啱啊？唔好当人白痴啦，肥佬奶！你啲咩选举论坛啫？你本身嗰、那个嗰、那个即系。方式就已經係有問題， 唔公道啦。 個主持又唔公道，嗰、那個八婆主持咧就偏幫呢一個你呃人嘅嚇、啊，就狂質呢個馮劍基嘅，又搞睇到好多益友咧。我見好多益友都留言啦嚇、啊，有郭俊啊、Gary 啊，係好多啦。總之都係我哋益友咧，其實係 屌你最啦喺度。 嗰度七百幾個留言，即係大部分都係我啲益友仔睇嘅。好啦，全部屌啊呢一個李卓人嘅，有啲唔係我啲益友都係屌啊李卓人嘅。好啦。即大家都看到，即如果有看蘋果嗰、那個即係所謂補選論壇咧，都看到好火滾嘅。好啦，中間有一段咧就更加之離譜，咁啊播俾大家睇下佢即係噏乜嘢啊？呢個無恥人係嘛？哎喂，撳錯咗添。我睇下先，嗰、那個係20分嘅啊15秒。哎，好啦，咁啊俾大家聽聽啊嚇呢條撚樣噏乜嘢啊，好笑噶。喂，点样 show 嗰个画面出嚟？兴皇陈，等先，因为有啲技术嘅问题。 一小条可以拣 show 边个边个包杀，即系边个视窗啊？ 系 ，OK。哎，好啦，喂 ，show 咗啦，哎，见到阿李克人个衰样啦，好啦，我哋听听先。未到噶喺呢度，得把大家容忍一下啦，我哋啲技术系好鬼渣。 我哋而家就要爭取咧，就係 唔知做乜鬼啊！係咁叫啊， 人工 機直有機嗰種怨婦機啊！ 喂喂喂，依家播緊片，你唔好喂，依家播緊片，你唔好講嘢字。 喂，你唔該，你播多次。 OK OK， 啲錢咧就可以改善醫療、教育、福利、安老，好多嘢可以做啊！ 咁除咗即係街坊嘅問題之外咧，網民咧都喺蘋果嗰度留言，有好多問題問李卓人嘅。咁我就讀條問題出嚟啦。咁第一個網民咧就係問李卓人當年支持撥款，港珠澳大橋賭錢落海，今日點叫人相信佢可以守嗰個庫房咧？ 嗱，當年咧係嗰個議案過咗之後咧，跟住就好多個超支，我完全係抗爭反對超支，次次我哋一齊成個民主派都一齊反對。 喂，真係喂，真係好笑喂，你聽唔聽到啊？喂，佢話咧。即是这个港珠澳撥款呢、那个大桥的撥款呢，那个原本的议案呢他就支持，但他后来超支那些他就反对。哇，这个真的很有问题。 有问题、啊、 喂，你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要呃人了，你真的是你呃人了，这个这样的李卓人。 即是李卓人的立场就是支持兴建港珠澳大桥，就不支持超支。 是啦，喂，他不支持超支。喂，如果不超支呢，他认为没问题的。大家明白吗？即如果你是依家话反对呢个填海，喂，到底你是反对填海定系反对超支先？唔该，你讲清楚啦，大佬。喂，原来你是支持港珠澳大桥嘅拨款，只不过你是反对佢超支啫。喂，如果当初 反对超支，原本嗰个价钱佢都觉得 O K 嘅。 喂，当初如果港珠澳大桥嘅拨款佢预先申请多2000亿，咁你又支持咧，即系咁佢咪唔会超支咯，系咪啊？喂，咁你呢个填海都系噶。喂，佢话5000亿，佢话申请10000亿，咁你咪喂支持啊？咁咪唔会超支咯？即系你系反对佢超支啊嘛？咁你点样守住库房啊？李卓人，即系你系本身你系支持呢一个港珠澳大桥噶，你系你唔好扮嘢咧，你仲喺度扮嘢，我反对超支，但系喂，但系你讲唔埋你支持呢个原本个议案啊嘛？你咪呃人啊？喂，反超支都讲得出噶、哦。即是不超支就没问题，即是你觉得本身的造价几百亿都没问题的。 即是 他是支持大白井工程，又不支持超支的大白井工程嘛。 那你就不要成日在那里整那些约束那些海报啦，整个像出来又整个断头台这样不知道做什么。喂，原来你本身你都支持港珠澳大桥的。那你吵什么呢？你反对超支而已嘛。喂，那就好了，下次叫政府那个这个公务局，喂，叫他啊，预先啊，那个预算啊，预计得好啲，咁啊得咯，咁 松啲 咯，系咪啊？要他预高啲，系咪啊？喂，本身1000亿嘅，喂，申请拨款嘅时候攞够2000亿，咁啊唔会超支啦。喂，咁你又支持噶咯？喂，呢啲讲唔讲得通啊？喂，你反对超支系冇用嘅。喂，依家人哋叫你反对嗰样嘢啊嘛， 即你撥咗 款，就算佢唔超支，啲人都係覺得唔應該要起噶嘛。 你依家事實上，你問下東湧嗰啲人啦，應唔應該起啦，係咪先？ 怪啲新界新都算唔到啦。 咁啊，喂，繼續聽下佢講咩廢話啦。喂，佢好多嘢講啊，仲好笑啊。係。 都喺蘋果嗰個留言有好多問題問李卓仁嘅，咁我就讀條問題出嚟啦。咁第一個網民咧就係、是、問李卓仁當年支持撥款，講珠澳大橋 搞 千萬海，今日點叫人相信可以守護庫房咧？ 嗱，當年咧係嗰個議案過咗之後咧，跟住就好多個超支，我完全係抗爭反對超支，次次我哋一齊成個民主派都一齊反對。 民主派咧拒絕舉行由市民選擇補選所，即係。民主派拒絕初選啦，又由小圈子陰點李卓仁做唯一代表，抹黑排斥異己嘅馮檢基，係咪睇唔起市民咧？唔初選係咪就係打壓緊馮檢基咧？ 而家我哋講緊個初選咧，唔係初選 Plan A， 民主派有個政治倫理就係、是、尊重劉小麗嘅意願，咁成個民主派就一齊支持我出嚟臨危受命參選。 喂，真係好笑啊！喂，佢成日即係阿李卓仁咧就講一樣嘢。就佢系临呢个民主派临危受命咧，就推举咗李卓仁出嚟咧去参选。 佢 哋 佢临危都临危咗好多个月。 喂，佢临危第一，佢临危咗，佢危咗好多个月啦，系咪？第二咧，就佢话要尊重刘小丽嘅意愿。嗱，呢个好有问题噶。喂，当初选尤慧晶嘅位嘅时候，你有冇尊重尤慧晶嘅意愿啊？喂，嗰阵时系咪有个叫袁建恩嘅人话要走出嚟选噶？后屘俾你打压咗啊？系咪收咗皮啊？袁建恩啊，你睇《苹果日报》《东方日报》有买啦。袁建恩就系呢一个嘅尤慧晶嘅亲兵啊嘛，就系、是、尤慧兵啊嘛。嗰阵时俾人话佢，咁你有冇尊重尤慧晶嘅意愿啊？呢个袁建恩 搞个初选， 袁建恩连初选都冇得入闸啊，后屘俾人劝退啊，收档啦，李卓仁，你有冇尊重尤慧晶意愿啊？点解刘小丽意愿你尊重咧？尤慧晶就唔系人，刘小丽先系人，尤慧晶唔系人。你咪妒忌，喂学阿陈士齐个逻辑，你咪妒忌尤慧晶靓啊，大佬。 喂，咁如果呢句系咪有说服力啲？ 喂，即系我用佢个逻辑就唔代表我认同啊。喂， 唔系， 即系都有说服力啩？刘小丽啦，当然系吓、啊，我明白你讲咩？ 妒忌刘小丽靓咯，啲人话。 喂，你呢啲系咩嘢？喂，仲有你话临危受命。喂，你挨咗五个几月啦，大佬，你个揾根本你系通过一个协商同埋酝酿出嚟嘅，你扮咩临危受命啫？喂，上一次欧乐轩就临危受命啫 ，DQ 完周庭， 佢得两日，即系得 佢得两日。当然背后，喂，之后李卓仁又踢爆啦，佢就好得戚嘅。我话俾你听，有一个选举论坛咧，我唔记得友善定咩咧，佢系夹翻阿基咧，佢话阿基就答佢啊嘛，就话喂。欧乐轩嗰阵时咪得两日时间，佢先系临危受命。跟住李卓仁话：，梗系唔系啦，咁样即系嗱又自爆啦， 即 系做稳定 之前，即系 你 阴点， 即系呢一个欧乐轩都系阴点嘅，我屌你老尾，真系嗱李卓仁自爆呢啲系，喂当初亨利系咁讲，都冇证据噶，其实大家都系喺度嚟，即系合理嘅推断， 收到啲风咁， 即系通过一个推理嘅合理推断啦。嗱呢个李卓仁自暴其短，鬼拍后尾枕啊！是李卓仁自己亲自讲噶，佢话阿欧乐轩都唔系临危受命噶，吓佢好大声咁样反驳阿基噶，你揾翻段，我唔记得咗系有线定系呢一个啦，吓一间都可能会播到噶，好继续睇片。 唔系阿基哥啊，一阵打入嚟喎。 哦，好啊好啊，一间间基哥，喂 喂你 PM 佢。 基哥，我哋一间大概播完呢啲片就打俾你啊。吓喂，真系好有问题喎。喂，原来佢答翻阿基哥嘅时候咧。佢係踢爆咗歐樂軒都唔係臨危受命，都係通過呢個陰點嘅機制咧出嚟嘅。 咪即係嗰陣時都有問題咯。 係啊，咪即係嗰陣時歐樂軒都有問題咯，就唔代表你冇問題啊嘛。嚇、啊，好簡單啊，跟住 佢都有問題啊嘛，搞清楚啊，呃人哥。 咪繼續睇下你呃人嘅辯白。 李卓仁，你同我講三件你喺議會阻到政府嘅事，年年都話保住關鍵咩咩。入去咧又唔開會票又唔投，今時今日係咪射落海？今時今日射落海咪射落海咯。 嗱，大家記得我哋係反對網絡23條，係成功地阻截咗，同埋個醫生委員會個條例咧係完全係一個好壞嘅條例，我哋都阻截，收尾改咗個條例。 喂，呢條友咧，喂，網路23條又關你卓人咩事啊？網路23條係你拉嘅咩？嚇？你呃人？網路23條係你拉布嘅咩？你呃人？仲有医务委员会的条例关你撚事啊？是梁家骝医生啊嘛， 系我日以继夜咁拉布。 系梁家骝医生拉布关你柒事啊？李卓仁，屌你老母！ 喂，你咪呃人啦呢啲。喂，你睇到呢啲咪火滚啊？关你咩事啊？网路廿三条，你拉嘅咩？郁文拉噶嘛？个版权条例啊，即系讲紧，喂，嗰、那个医务委员会个条例你拉嘅咩？梁家骝医生即系依家冇做嗰、那个，变咗陈佩贤医生嗰、那个，那个议席啊，医学界啊，人哋拉噶嘛，关你卵事咩？你呃人，即系人哋拉布又关你事？喂，当初你好似反拉布喎，你班冚家铲你唔拉嘅，郁文喺立法会嘅时候你唔拉布嘅，系关你咩事啊？请问，啊屌你老尾，真系呢个咁嘅卵样。好啦，跟住仲有片段嘅，我哋好多片段嘅今晚。咁啊，播完呢一个之后咧，就播下播下呢段啦吓、啊。我睇下系咪呢段先。因为咧都今晚好多嗰啲，哎系啊，喂呢、這个基哥咧有线电视嘅论坛嚟噶，好啊，咁我哋依家播一播先。 相信大家知道好关心咧，香咩叫香港人咧？香港人嘅定义，对香港人特别对年轻一代好紧张，譬如因每一日有百五个内地人嚟香港咧，好多人都有意见嘅。我想問一下就係、是、李卓人當日嘅幾年前咧，咪公民黨同埋你哋咧係爭取咧外佣可以變成香港人，工作某個年份咧就可以變成香港人啦，你幫佢打官司啦。咁另外一個論壇你話官司輸咗啦，但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如果一個官司贏咗咧，就300,000嘅外佣咧都可以變成香港人，佢嘅配偶咧仔女都 係 香港。 我哋係 咁，我想問下點解當時有呢個諗法咧？諗過呢個對香港人幾大影響咧？ 首先，我哋係唔支持外佣有居留權。嗰次係司法覆核，我哋只不過認為咧，任何人都有權去司法覆核，唔應該阻礙任何人尋求法庭嘅一個裁決啫。咁我哋對外佣嚟講，大家諗下啦，即係我自己嚇，我女坦白講，我都係女都係外佣湊大，我哋好多謝香港啲外佣，但係我哋一路都係覺得香港本身， 但你有冇考慮到 中介公司咧係令到啲外佣嘅？同埋啲僱主咧，都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因為咧佢哋喺裏邊咧係攞咗好多錢，包括從僱主嗰度攞，亦都包括同外佣嗰度攞，呢啲不公義嘅嘢咧。 呢個 係 另外嗰個另外 一 個問題，我講嘅香港人嘅定義啫，即係你冇理解到呢個定義會改變香港人嗰個定義，令到其他嘅可能性都同時，因為如果你成功爭取嘅話咧，就變成咧係更加多不是香港人。 我冇爭取過，你 法律嘅 事 都 係 嗰個法律嘅上訴咧，都係一個起嗰個嘅爭取咧，都係一個。一個爭取嚟㗎， 咁人哋去法律爭取，你唔幫你唔俾任何人去 你哋嘅， 即 係 你而家覺得任何人都唔應該去揾法律。 話過咧，寧願不要議席，信念不能失。 梗 係 咯，我哋 係 信念啦，但係個信念唔係外佣居留權啊嘛，信念係勞工權益啊嘛。 你睇翻自己當日嗰啲報告，你哋啲發言啦。咁我另外想問你第二個問題啦。嗱，一個議事規章趕呢啲議員出呢個議會係，我覺得係限制咗議員嘅發言自由嘅。另外，你接受初選，接受呢個陰，不接受初選，接受呢個陰點，亦都係違反一個民主嘅精神。咁我覺得兩樣嘢有冇考慮到呢兩樣嘢造成出嚟之後嗰個效果咧，對民主個衝擊咧？ 各位市民，劉小麗被剝奪參選資格，我李卓人係臨危受命，而當時咧係劉小麗推薦我，而成個民主派包括民協咧都全力支持我。 咁點解由慧晶又唔被推薦咧？又佢又唔可以有優惠咧？ 嗰次 咧 係由慧晶咪有個初選， 對唔住佢係咯係咯，點解佢又要初選？ 因為佢冇參。 點解我哋放棄初選咧？ 唔 係放棄初選要協商陰點 咧？你聽我講先。 協商本身係30年前我哋反對中央政府係陰點協商特首噶嘛？今日我哋竟然係用呢個協商陰點嘅方法。 各位市民。即係共產黨就陰點咗佢做， 對唔住，你冇 甩埋 呢個，你係呢、這個，對唔住。 唔 係， 不過我 嗰次我哋係中庭要幫我哋一兩個民協嘅直選區民意出嚟，結果支持民協參加呢個臨時立法會，呢、這個係事實有證有 報。咁都係中共陰點啦， 你 參加 問你啦。 好啦，嗱，大家睇到啦，係咪？嗱，第一李卓人咧就否認咧係支持一個外佣居港權，話呢一樣嘢咧。佢絕對咧係呃市民嘅，喂大佬呢啲係有記錄噶。 佢喺段片度就話冇支持，但係佢之前係即係我哋公布咗啲記錄係咩噶嘛？ 喂，全部都係你自己認咗，仲有啊！喂，你大家睇下呢一個2011年8月15日香港基督徒學會嘅聯署，喂聯署團體嗱，2011年8月15日聯署團體有啲咩啊？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即系刘小丽捐钱俾佢嗰个协会，左翼21，香港职工会联盟，社会民主连线即系社民联同埋职工盟，喂，你哋有份去支持呢个联署嘅，仲有啊，学联都有份啊，大佬，喂，呢班友系支持嗰联署，嗰联署系写乜嘢啊？嗱，我又开俾大家睇，喂，大佬，全部都有证据噶，唔好讲大话呃人啦，李卓人，喂，嗰个联署系讲啲乜嘢啊？嗰个联署个标题就系捍卫劳动尊严，对抗排外仇恨。民间团体支持外籍家庭佣工争取平等权利声明啊，大佬，喂，你话咩啊？你嗰度中间嗰度讲咩啊？你话外佣透过司法途径争取居港权系佢哋嘅基本权利啊，大佬。 即系之后又唔认啦，咁你呃人？ 喂，你唔可以唔认噶呢啲嘢，大家睇下嗰段佢哋嗰段嘅文章啦，系唔使讲大话噶，你呃人吓嗱，大家睇下啦，呢段系咪啊？佢话喺现行法例下，持合法证件喺香港工作七年嘅非中国籍人士，都可以向入境处提出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然而目前嘅入境条例第二条啊，却将外籍家佣啊排佢于上述申请之外啊。结果家庭佣工因其职业性质，长期被港府不公平对待，剥夺应有嘅权利。应有嘅权利系咩啊？咪就系居港权咯。佢哋就话外佣透过司法途径争取居港权系佢哋基本权利，必须尊重啊嘛。你系咪支持啊？唔通你反对咩？屌你老母！你啱乜捻嘢啊？李卓人，你有冇基本逻辑噶，大佬？仲有《苹果日报》嗰啲全部登晒都话系你支持噶嘛？蒙兆达嗰篇文都讲咗啦，议席可以失信念，唔可以失乜嘅信念，就系要支持平等权利啊嘛。外籍佣工嘅平等权利咩啊？系包括你所认为嘅居港权，同埋外籍佣工都要纳入最低工资嘅保障范围啊嘛。李卓人，唔好当我哋冇做功课啦，呢啲系你哋自己噏过晒噶。你哋甚至乎认为外籍佣工都要纳入最低工资嘅保障范围，仲要支持佢哋申请居港权啊！我屌你老母李卓人，唔好再呃市民啦！撑过又唔认，现行法例歧视外佣啊！小标题系。歧视外佣系边条法例？咪就是、入境条例嘅第二条咯，咪就系、将外籍嘅佣工排拒于申请居港权嗰一条咯。咁你认为呢条法例系歧视外佣啊嘛？你扮乜嘢啊？冇支持啊？你出人？喂，支持外佣居港权有乜问题啫？你认为冇问题噶嘛？点解而家话要变咗反对啊？啊！真系好笑啦！佢搭阿基嗰阵时，佢话反对嘅呢样嘢系，你边有反对过啊？喂，你参加个联署，你已经系支持咗啦，大佬，扮乜嘢啊？ 冇睇啊！ 喂，当阵时2011年，你从来冇提出过任何一句你系反对。如果你系反对，佢当阵时已经讲咗话我反对外佣居港权啦。你喺2011年，你从来冇讲过半句说话系反对外佣居港权啊嘛？你成个泛民都冇啊嘛？点会依家2018年突然之间又话？哎，我其实我嗰阵时系反对嘅，冇讲过嘛。你系参加晒呢啲联署嘛？咁点会变成反对啊，大佬？呢啲系全部有文字记录噶，包括你喺议会嘅发言都系有文字记录噶。李卓人，唔好再呃市民啦，好唔好啊？系咪当啲市民白痴啊？仲有啊，唔好话你自己修改议事规则嗰次喺大会冇投票啊，你系冇投票。但是你所讲的言论全部都是支持的嘛，啱唔啱啊？ 同埋佢喺内会提咗嘛，即系嗰个咩事务委员会。 同埋你提出的嘛，你出人，你喺大会冇投票咁啊点啊？冇投票咁，郁文俾人赶咗出去，佢都冇投票啦，唔通佢又点啊？点计啊？喂，而系冯剑基系投咗反对的嘛？你冇投票就当自己反对啊？你是不是好像玉敏那样，因为反对那个的投票，那个的修改议事规则，而是被主席赶了出议事厅？你不是啊嘛，李卓人，不要呃人啦，你没有投票。 议事规则这个是立场原则性问题来的嘛，是不可能支持的嘛， 他 是保障议员的言论自由。 他在那个论坛那里，苹果的论坛那里，他就说自己辩称自己没有投票。 喂，你冇投票咁啊点啫？你系不嬲，你都系支持修改议事规则，你收紧议事规则嘛？你针对郁文啊嘛？扮乜嘢啊？又唔认？冇投票，我点知你嗰阵时点解冇投票啊？我真系唔知，我查报纸未揾到个原因系乜嘢。但你唔可以因为你话啊，我冇投票，我就系即系点啊？冇咁大罪啊？你黐线嘅你都，即系呢啲人系咩人嚟嘅啫？喂，你支持过外佣居港权，又扮反对。喂，你支持修改议事规则，就话自己冇投票咧，作出辩解。喂，你支持港珠澳大桥拨款，就话自己反对超支。喂，咁样都驳得到啊？ 即系你呃人呢个咩？唔系，即系唔系屈佢喎。 喂，支持港珠澳大桥拨款，你话诶、哎，我哋成个泛民都反对超支嘅。喂，讲唔讲得通啊？仲有啊，佢嗰啲咩反对网路23条啊，医委会改革嗰啲拉布啊，都入埋自己数啊，依家又 成功反对政改都讲埋一份。 喂，系啊，仲未讲啊？喂，佢进入中联办嗰个秘密谈判啊，系嘛？啊，屌你老尾呢个咁嘅你呃人，真系贱捻到无伦噶喎，吓、啊！即系你仲想行骗到几时啊？请问啊，你呃人吓？点解唔喂？点解唔大方承认啫？喂，你系支持咗港珠澳大桥拨款，咁你而家唔以往之不谏？系嘛？咁啊，哎，我以前做错咗，你咪承认你自己错误咯。喂，佢修改议事规则都话自己当时判断错误噶，不过你嗰个判断错误系不可逆转同埋无法弥补嘅错误嚟噶嘛，大佬。 即系你个系原则性嘅错误啊。 同埋你改唔翻转头噶嘛？ 即系透过佢打开咗个缺口啊！ 你点样改得翻转头啊？你够票咩？吓、啊？点选你唔够票啦，仲有啊，嗰、那個、外佣居港权咧，点解你喂隔咗几年啫，又扮自己冇支持过长毛啊，甚至乎拉 band 拿去高等法院嗰度啊支持嗰啲奔妹嘅，仲有啊，写文连啊登过广告喺苹果日报嗰度系支持外佣居港权嘅呢啲，你长毛贼，如果你够胆仲写文连仲够胆出嚟参选嘅时候，一定同你翻旧账话俾你听。你社民连系支持外佣居港权，甚至乎喺苹果日报登咗一个全版嘅报纸噶广告噶，唔好当市民唔记得啊！我系有晒记录噶。仲有你长毛贼系支持呢一个嘅新移民来港一年就可以攞综援啊，以前系7年噶。你系支持啲新移民一嚟到就申请公屋，啲全部有记录噶，系喺你2004年嗰啲政纲度揾得到，我全部冇抌啊！你呢个长毛贼，唔好挂住屌票啦，谂下点样拆啦呢啲嘢，扮乜嘢本土啊、探监啊，屌你老母，扮够未啊？玩捻够未啊？呢啲系你自己争取咗10几年噶嘛？新移民攞公屋，新移民攞综援。扮咩啫？哦，又唔计数啊？呢啲系全部都系拜你所赐啊！唔好意思，好彩个外佣居港权争取唔到，唉，我你吉弟，如果唔系扑街啦！ 如果争取到，你估佢唔会又扮唔支持咁？好捻钱 嘅班人，佢咪系屙卵？屌你乜呢啲咁嘅卵样？话俾你听啊！当初佢哋争取啲新移民来港，就以为嗰啲人咧会感恩流涕。你自己睇下你李卓人当年啊，走去呢个天水围嗰度选区议会，输捻咗7个1皮啦，就输俾工联会嗰个什么小花啦。你自己睇下启程村、德朗村，你输捻到点捻样7个1皮啦？屌你老母！仲话要申请啲奔妹入嚟，奔妹会选你咩？屌你老母！选你老母啊！李卓人真系食坏咗个脑啊！屌你老母，个啰柚坐个脑俾个啰柚坐捻住，成日以为开拓票源。吔屎啦！你哋害紧够香港未啊？咁捻支持啲南亚，点解唔揾张超雄去帮佢拉票啊？成个泛民吓， 系啊，系、啊、记住啊！ 喂， 即系深水埗嘅居民，记住啊！ 张超雄去拉票啦，工党啊嘛，你啲党友嗱呢、這个真系好有大问题噶。成个泛民又杨岳桥又余若薇又吴霭仪，系嘛？呢、這个四大癫王系嘛？任战礼。未出呢、這个陈，哎，唔好讲嗰个呢一个陈老太未出，李汉奸出咗， 李汉奸出嚟讲咩啊？佢下届先投冯剑基，今届要投李卓人，食屎啊你！镬镬都系咁讲，上次话下届先投梁天琦，今届先投杨岳桥，结果我哋以后都冇机会再投梁天琦。嗱，唔好话我，唔好话我将天琦同阿基哥比啊，冇可比性嘅呢两个人系吓。OK， 唔好又捉我自杀，但系泛民主派所提出嘅今次投某人，下次先投你哋本土派嗰啲人，或者下次先投我唔中意嗰个人，嗰、那个本质系一模一样啊！ 就系下次就再怼死你咯。 喂，然之后你嗰个咁嘅张超雄，身为工党嘅唯一立法会议员，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同埋你李卓人嘅亲密战友。点解张超雄系咁少走去呢个九龙沙拉票，甚至乎系唔觉佢有出现嘅咧？系唔系因为佢有假难民之父嘅称号，专手指就咬出唔咬入，专帮嗰啲唔知奇呢怪啊，唔知乜人啊，就总之专唔系帮香港人嘅。喂，深水埗好多嗰啲什么南亚村啊，又吸毒啊，东方日报头条报过嘅、啊。嗱，呢个不牵涉种族歧视啊，讲明啊，唔好扮嘢啊。啊、我哋对于所有不同国家、国籍嘅种族嘅罪犯咧，都系一视同仁嘅，唔好话我哋咧，屌你有冇种族歧视啊！话俾你听，好啦，既然你张超雄咁中意支持嗰啲咁嘅少数民族，点解唔落去拉票啊？帮阿李呃人，帮阿李卓人拉票啦，落去吓、啊、搞五族共和啦，嗰咁多黑人，点唔落去拉票啊？ 以五族嘅冇搞搞下 咩啊？咩唔知啊？十几族啊？我唔知道啊。 兄弟下有深水埗， 重庆咩？就喺尖沙咀嗰度咯。点解你 尖沙咀由尖往到九龙西噶嘛？ 尖沙咀咪九龙西？点解你张超雄唔落去拉票啊？系咪惊住影衰啊？吓、啊？系咪惊住影响李卓人嗰啲票源啊？你啲咪贱格到无伦咯？系咪啊？自己喺新界东嗰度选，又诶、哎，我哋要支持呢个政治难民。你是假难民之父啊嘛，专系揾嗰啲咪无谓人走嚟滥用呢个酷刑申请啊嘛，然之后受害嘅就是九龙西、啊，就是、深水埗、啊， 奸有奸输咯，你呃人，即系工党想喺九龙西插旗都俾人屌到七脚皮噶。 喂，你依家出嚟拉票啦！张超雄唔好退缩啦，唔好挂住供楼啦，喺海怡嗰度买楼，屌你老母！点解唔出去拉票啊？系咪惊住影响阿李卓人啲票源啊？你假难民之父啊嘛，咪啱咯，嗰度咁多，唉、哎，可以揽埋一嚿啦，又唔去，系嘛？唔好话我种族歧视啊！你哋自己搞噶嘛？呢啲嘢系吓，我唔知嗰啲系咪香港，我唔识分，系嘛？唉、哎，你唔好问我，因为第一我俾人逐出本土派，嗰人叫钟汉林，话我唔系本土派，我多谢你。第二，喂。咩公民民族主义啊嘛？你系咪话包埋嗰啲都系啊？你话系就得噶啦，你出嚟讲啊！我话唔系，粤语都唔识讲，边系啊？我唔 buy 噶，有个广告咧，无啦成日有个广告出嚟讲话，香港生活唔需要识粤语咧都可以，即系有个咁嘅广告噶，你知唔知啊？ 知道咩广告嚟啊？ 有广告出嚟，又讲英语啊，又讲咩咩。唔知講好多外語啊，又非英語有啊，跟住話咧，香港生活咧，其實唔需要識粵語咧，都可以。 推噶，咁嘅廣告。 嚇、啊，有咁嘅廣告我唔 buy 噶，你唔識粵語，唔好話自己香港人啦、啊，嚇、啊。呢、這個係最基本嘅標準啦、啊，係咪啊？講完，屌你老尾，你嗰啲我唔識。總之你啊出嚟，張超雄冇退縮，我唔知佢依家去咗邊。你整嗰啲咁嘅四大癲王出嚟有冇用噶？我用翻佢哋嗰啲名啊，四大癫王，苹果冇改噶嘛？你咁中意改呢啲人，你花名嘛？我哋唔识改咩？挑你同尾啫，我哋都唔系改，我引用啫嘛。仲有啊，呢啲任贱礼啊乜嗰啲唔系我哋改，我引述嘅啫，唔好意思啊。 你觉得任贱礼改得好啊？呢、這个 呢啲我哋觉得改得好，所以我哋咧就引用。OK， 咁、欸、啊喂， 咁啊喂， 哎点解听到我讲嘢嘅？你咪播，你冇揿错掣话，兴旺仔。 好，条线都松咗，而家应该冇事啦。 喂，谂咧就讲埋呢一个屌票啦，因为咧李卓人嗰个 即系竞选团队咧，都好多出类拔萃嘅人才嘅。我哋不如一家欣赏欣赏下，好唔好啊？ 有两个特别突出咯， 即系有两个特别突出嘅，一个就系属于人民力量嘅谭德志，一个就属于社民联嘅长毛贼啊。我哋咧一家一齐欣赏一下咧呢个谭德志屌票的风采啊！都好精彩噶，喂，好精彩呢段喂，播呢段几好笑啊，喂， 唔系血染的风采啊，变咗， 唔系呢个，不过呢个好笑啊，呢个我播俾大家睇下先， 好， 吓， 我知道个人民同我政府搞到过分咩？黐线嘅人，卖咯，唔中意啊！ 反对一万亿全人公道啊！ 出卖我祖国，出卖我人民！ 反对一万亿全人公道，屌你啊！ 出卖我人民啊！出卖我祖国，出卖我人民啊！系啊，出卖我人民，出卖我祖国，出卖我人民，出卖我祖国，系出卖我人民，出卖我祖国，系出卖你祖国，系出卖你人民，出卖你祖国，系出卖你人民，出卖你祖国。翻大陆，翻大陆啦，翻大陆啦，翻大陆啦，好扮杀手啦，做咩啊？低手咪扮杀手啊？翻大陆啦，翻大陆啦，扮杀手。即系你都系大陆嘅金牌杀手嘅你出卖我人民，出卖我国家，出卖翻大陆啦你！唔好以为着扎辛苦就木村拓哉啦，林家祥，俾你个。 嗰个阿伯着窄脚裤，又要俾佢屌，唉，真系咁，所以咧呢个 阿伯系咪扮咗潇洒哥？ 喂，谭德志呢啲周街屌票咧，所以我都觉得佢系超越咗呢个叶公民咧好多倍噶啦。跟住后屘仲有屌呢个阿伯咧扮郭富城武王添。所以咧，佢都系即系好精彩咯。呢、這个阿伯啊，唔系呢个 李卓人系咪应该谴责呢个谭德志先？佢笑人讲粤语唔正喎、啊。 唔系佢何止笑人讲粤语唔正，佢又猛咁。所以咧嗰阵时啊，呢、這、一个阿刘、小丽系咪沾染咗阿谭德志啲恶习咯？记唔记得啊？嗰阵时阿谭德刘、小丽就叫个郁文翻大陆嘛，不点名记唔记得啊？ 系。 咁咪就係學咗阿譚德志嗰啲衰嘢咯，譚德志頭先係叫人翻大陸啊嘛，叫阿伯啊 ，OK 嗱，咁啊跟住繼續係播譚德志屌票嘅細佬。 翻我哋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入去立法會，17-17喺民選嗰度，17-17掟死我啦，整個土製菠蘿的士佬，所以話你啊，抵你揸細的士啦，我唔居嘅你都。 喂，嗱就係呢個。嗱，咁咧，谭德志咧喺呢一个街站嗰处咧，有个的士咧，应该有个的士佬就揸车经过，就唔知闹咗佢乜嘢，咁啊听得唔清楚嘅。但系咧，谭德志咧就无啦啦咧侮辱的士司机，就话 成世揸死的士嘛。 吓系啊，就话咧要揸死一世的士， 俾的士司机狂屌喎呢个。 跟住俾的总咧系开咗一个声明去点责佢。 喂，你系咪你呃人团队？你工党唔系争取平等嘅咩？揸的士揾失礼啊？ 唔系啊，呢个好少见啫，因为的士总会出个声明去调查一个咁嘅政客，即系佢摆明歧视啊嘛。喂，佢仲癫过呢一个叶刘淑仪当年2003年。宣传23条，嗰次佢都话啲的士司机啊买汉堡包嘅唔识啲法律嘅，咁佢都系讲啦，都系衰噶啦，口臭噶啦，但系佢冇话嗰啲讲到人哋贬义到人哋咩抵你死啦，揸死一世的士啊咁样啊，大佬吓，咁啊佢其实除咗呢一个辱骂的士司机之外咧，喂仲有喎，做药佬添 ，OK， 讲讲啦，贬义的风采。 姨妈又系妈，大妈又系妈，咁你仲有冇大姨妈咧？其实 好心你啊！ 唔係大媽又係媽，唔係你係咪你明唔明啊？大媽又係媽，姨媽又係媽，你仲有冇大姨媽咧？其實點會咧？我就尊重大媽同埋尊重人嘅大姨媽啦。 狗嚟啊！誒唔係中中湯匙點解中文？中文係第二年前 嘅另一位大媽頭先見過啦，呢位係嘛？呢、啊這個你睇下後面。後面嗰位大姨媽先係啦，大媽之中嘅大姨媽啦，呢一位就係、 是。外國人唔好用。 呢個咧就係佢藥老，即係譚德志藥老片段嚇。咁即係話，即係大姨媽咧，咁其實粵語嗰、那個即係其實係一個委婉詞啦，委婉語啦。其實即係話人哋人哋冇大姨媽，即係暗示嗰阿婆停經啫嘛，係咪嚇？ 個阿婆。 咁就呢個咧。基本上大家都冇異議噶啦，其實佢係暗示嗰阿婆停經嘅 ，OK。咁第一呢、這個就涉嫌藥老啦，第二就性騷擾啦，係咪啊？阿婆有冇停經關你咩事啊？譚德志 有次港大選舉論壇咧，有個學生捉拎問翻呢件事，問李卓人喎。 係啦，有個學生咧港大選舉論壇嗰度咧，就就住呢件事咧，就質問阿李卓人。到底咧係咪唔同你意見嘅人咧就要受到呢一個虐待？我就覺得係性虐待嚟嘅。OK， 今日有啲牽涉到人哋嘅個人私隱啊， 絕對係性騷擾， 即係生理嘅狀況啊。喂，咁好簡單啫。咁你話人哋停咗經，咁人哋個笑你啦。你有冇神撥啊？你咁老，咁得唔得啊？ 你神撥， 即係你咁你有冇啊？親戇仔。唔系你走去就系耻笑个阿婆，即系 你我问翻你咁你系咪不举啊？ 即系停经系咁，你系咪不举啊？你有冇神拨啊？你有冇屙尿一滴滴啊？咁有咩意思啫？ 同埋佢呢个即系暗示，即系问佢问你个阿婆有冇大姨妈，同你讲嗰件事，你嘅理念有咩关系咧？ 咪梗系冇啦。咁所以我就话咯，如果都系李卓人俾人哋问你有冇神拨，咁你会唔会好难堪咧？吓系咪先？你会唔会好难堪先？你作为一个六十几欧嘅一个长者，咁你都会噶，我相信系嘛？你唔会觉得好好笑系嘛？呢啲嘢系 即系唔系六十几欧嘅长者，即系我呢啲廿几欧嘅死靓仔都觉得咩啦？ 吓，即系你自认死靓仔，你真系搞错。 我廿五岁啫嘛。 咁喂，大佬啊！即系唔系咩？呢啲系咪一个公开场合问嘅嘢嚟噶？喂，即系，唉，好唔得体咯，得志咧，李卓人，即系李卓人团队有啲咁样嘅， 家门啦， 即系竞选嘅团队真系好少，咗长毛贼今日又即系寻日又屌票啦，吓、啊，即系又喺度闹人啦，吓、啊，其实今日嘅吓，今日朝头早闹嘅十六个钟之前 ，OK， 谢。仲饮仲醉紧啊！ 吓咁啊，喺度即系闹啲市民啦，又话人哋猪噏啦。喂，猪噏系阿周浩鼎专用嘅，即系话人猪噏啊！吓，即系好少听到呢个字。跟住咧又闹人啊！即系嗱，有啲本土派嘅即系支持者留言啦。咁啊，闷张咧就系呢一个城大嗰啲益友嚟嘅。OK， 咁我都识得佢嘅吓。咁啊有留言啦吓，咁啊佢又闹人咯，长毛贼话就话屌你班虾毛啊，你有票我唔要啊傻仔，咁样即系嗱呢个咧就贬抑本土派嘅支持者系虾毛啦吓，同埋咧系即系斥责本土派嘅支持者咧系傻仔吓，咁佢又闹咯，又话诶除咗喺度打飞机之外，你班虾毛仲识做乜？咁即系大家都收到了啦，即系话李卓人咧唔需要你啲票噶啦 ，OK， 咁啊无谓咧。就 浪费咗你个票啊！ 系啦，好似无谓自作多情，有咩搞大和解啊？嗱，一阵间又乜又乜啊？ 但系好多人都走出去大和解， 即系好多人就排队翻泛民呢个事实。咁但系嗰啲系有选举压力嘅人啫。咁一般市民系唔系需要又排队翻泛民咧？投翻泛民咧？我觉得冇咁嘅必要咯，系咪啊？吓嗱，咁我哋咧试下系打电话俾基哥系咪啊？依家我哋呢个时间， 好啊。基哥，今日换翻个 bad job 系咪？ 吓， 翻个 bad job 啊 ？OK， 换翻 bad job。基哥讲话你要听系咪啊？咁啊要揾翻嗰个 bad job 出嚟喎。OK， 或者阿 JoJo 可唔可以再 send 多次俾我？唔见咗。 唔系乱嘅你个电脑。 哎呀，租租屋整嘅呢个，租租屋听到嘅话，帮手 send 多次过嚟啊吓。OK， 咁我哋试下打电话俾阿几个先吓。好啦，电话号码咧就系、是、正在咧。OK， 好啦。看看是不是先撥通緊，時間呢來到、晚上的11:05了，電話正在接通當中的。看基哥是不是、有沒有時間接聽先，因為剛才呢他也有留言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打這個電話是會通了、 喂， 早晨，基 哥， 系 边位？ 你好，基哥，我系神区啊。 系喂。 啊喂喂，依家喂依家诶，我哋已经 on air 紧啦，阿基哥。 系熄咗收音机先，因为有重叠嗰啲声。 系喂。 系。 最近咧，我哋睇你嗰个论坛嘅表现，哇，相当之神勇、啊。 越战越勇添啦，简直。 可能他们有些遲啦，有些慢啦，咁但系我又正常啦，系咯。 边个 有啲慢啦？ 基哥呢个此话何解啊？ 此话何解？你睇到我按个现象照白讲俾大家听啫嘛，嗱，你睇到点样？李卓人怎样答啊？我跟他对质的时候，我讲一连串，他竟然咦我不讲停了一度，那是不是慢啊？ 是啊。 我觉得我对我每次辩论，如果你看回我以前那些论坛或者以前选举呢，其实我差不多而已嘛。 哇，不是啊，我们觉得你是即是比以 前英勇了很多， 是战斗力强了啊。还有呢，尤其是你昨晚的真情表白呢，哇，真是不得了啊。你用一个即是相当之简陋的 backdrop、啊、然后呢制作一个呢非常之真情流露的短片，那、啊、即是这个你呃人呢就不停这样呢就帮你改花名，就叫所谓怨妇机啦。那实情呢就令到很多人呢都不满的啦，因为他只是懂改花名，就没有任何论述论点和论据的。 即系我哋改佢你呃人，因为佢成日真系呃人。 系啦，咁而系你话佢真系好成功嗰下，哇，真系反高潮啊！ 成功卖港。 呢啲系我嗱，呢个系助选团啲人嘅醒目嘅。 系。 咁我助选团有啲即系成员，即系有同我一齐去个论坛噶嘛。咁听完个论坛之后，发觉话呢一段系最需要反應，因為那個40秒咧得佢講，我就冇得回應嘅。 係 任佢鬧鬧足40秒，咁我哋覺得喂唔掂喎，咁即係任佢講定唔應，咪等於認接受曬佢嗰啲批評。 佢就係幫你即係好學識啊嘛。 但係當然佢嗰啲批評咧，就係、是、某個程度上相當都係個人人身攻擊嚟嘅。即係你話民協唔支持我，咁樣呢個唔係一個做事或者態度或者價值觀上嘅失誤啊嘛。或者你话我选输咗，俾人哋介俾个徒弟介票，咁呢个都唔系一个政治上嘅所谓失误啊嘛。你应该照嘅理论上，你都知道我对手系工联会嘅，咁人哋介我票想逢迎机输噶，你就将我都打成仲衰过工联会，有搞错啫？呢啲系倒转嚟噏嘢啊嘛。咁啊，相反地咧就系我对佢嗰啲评论咧，就全部都呢啲系一啲嘅事实啦， 系你 check record 啊， 系啲价值观嚟噶嘛。我就批评嗰啲价值观，批评 系呢个就系价值观就系嗰个。議事規則嗰個係唔可以修改，因為呢個係限制議員嘅言論空間啊嘛，即係呢個係原則性問題嚟啊嘛。 我講佢話呢個議會嗰、那個主嗰啲委員會咧係冇決策權嘅，決策權嗰啲一早已經有主席有權趕人走噶啦，既然冇決策權，我咪由得佢啦。哇！呢、這個我就聽到真係，大佬你點樣仲可以叫呢啲係民主派呢？ 嚇、啊，同意。 嗰、那個唔係嗰個委員會有冇決策權啊嘛？講真，你做議員有真係有決策權咩？所有政府話事，你投完票過曬，政府都可以唔睬你啊！立法會過咗唔睬你都得嘅。 係。 基本上有個問題唔係在嗰個決策權啊嘛，係在我哋議而家我哋被選入去，我哋最重要嘅議員就係發言權啊嘛。 冇錯，同意。 佢而家你容許佢接受去剝奪發言權，我就話佢唔係 支持添啊，我嘅提出，正如头先你哋所讲啦，佢喺个议事委员会里面，阿郁敏喺度嘅时候咧，就因为郁敏反对，通常议事委员会要改啲咁嘅规章咧，就全部同意咧先至提上大会啊嘛，就争郁敏嗰票。后来郁敏如果我冇记错咧，因为五区总辞啊，佢辞咗职嘅， 辞咗职啊， 系辞咗， 所以要揾一个人揾啊，咁就李卓人嚟代佢嘅。但佢入咗去支持，咁呢个咪关键一票啊？ 系啊，入咗去呢、這、一个即系议事诶，即系嗰个委员会度嘛。 系啦、啊，咁加埋佢啲票咪过晒咯，即系同意晒咯，同意晒攞上大会咯。 喂，但系佢喺度呃人、啊，阿基哥 话自己冇投票、啊， 佢话自己大会冇投票咧，就想乘机咧推翻。 大会佢即系我都查过记录，佢大会真系冇就冇见佢投票。啊、但系当佢为乜事冇投票，我唔知道。 咁急尿咋？ 系 咪去咗去厕所？ 如果你唔支持嘅，根本提唔到嘛。 系冇错，喂。但系嗰次咧，嗱，我哋查翻记录，喂，基哥系有投反对票嘅，嗱，呢个系好具体嘅，系。 咁但系民协都有倾嘅呢单嘢，我仲记得好清楚，因为嗰个非常之重要嘅讨论啦。吓、啊，你大家知道喺回归之后咧，好多啲民主嘅议题，啲所谓人权嘅议题咧，你得一票咧，你基本上冇办法领导嗰个所谓成个民主派，甚至做一个运动嘅推动者啦。 嗯， 佢一个党，甚至民主党加公民党，企埋出嚟十几票，就想成个运动可以扯咗你去带领嘅。咁、啊、所以变咗我哋民协当时嘅决定就话，因为我哋都重视民生多啲啊嘛。 系， 咁如果民主嗰个嘅做法，特别议会里面嗰啲投票咧，基本上跟大队。 系， 咁但系咧就当然去到嗰次就话，喂呢、這个唔跟得喎、啊。吓、啊，呢个系反民主喎、 啊。吓、啊，反民主、啊。 咁如果跟大队咪大镬。 系啊。 咁所以于是咧就系大家做咗个决定话，纵使系我哋同嗰啲所谓民主派相反都好咧，都要投反对票。 系、啊、同意。 喂， 阿朱哥啊， 喺香港时期做咗个咁嘅决定啊。 喂，一单嘢又想问一问你咧。咁你咧咪即系讲咗一个，即系你话游慧晶当时咧都系即系嗰个议席出缺啦。咁你就质疑啊李卓人咧就话。当阵时民主派都冇尊重过游慧晶嘅意愿啦，系咪？咁你又举一个例子、哦，你举一个例子咧，就系当阵时欧乐轩咧就剩翻两日咧，就先至接替阿周庭嗰个嘅即系报名啊嘛。咁你就认为阿欧乐轩系临危受命啦吓。咁、啊、咧，但系李卓人咧就鬼拍后尾枕、哦，佢自爆、哦，佢就话嗰次都唔系噶，系嘛？佢 一早倾点啦， 一早倾点，佢同你讲， 佢就有线个。咁大上面就佢爆出嚟，全个民主派都知道系过几月前我哋要揾张欧乐轩噶啦。咁大佬啊，我真系未听过啦。 我作为一个市民，真系 民主派。 嗱，我哋真系唔知。 那個、代已经系都当冯剑基唔系民主派，当民协唔系民主派。 喂，咁咧，其实咧， 民协又冇翻嚟，嗰啲代表冇翻嚟报告，我自己又冇听过。 其实李卓人咧，根本上咧系提供了一个好具体嘅真实嘅证据，就系根本上欧乐轩系一早就已经咧同呢一个香港众志咧系勾结咗啦，系即系做一个咁违反民主嘅阴点协商嘅决定啦。喂， 李卓人自爆。 我如果记忆翻咧，其实欧乐轩咧再早之前咧， 系 即系初选截止之前嘅大概一个月咧， 系 佢曾经话过准备过嚟九西选嘅。 系啊。 咁到即系 九西 报名几日咧，就突然间话我唔报啦。 系啊，突然间就唔报啦。啊，咁嗰阵时， 但系话咗俾你听，嗱，你嗰边啊，唔好你个港岛啦，唔好过嚟九西啊。 哦，嗱，所以咧，李卓人咧呢次咧真系鬼拍后尾枕啦。本身我哋咧，真 系 都 唔系咁嘅，呢个系。 喂，本身咧，其实我哋有， 即系当我哋世界都倾紧初选嘅时候，原来你背后有个阴谋诡计响港岛咧，就唔做初选。 系啦， 就阴点咗。 系啦，就系、是、李卓人自爆。 到最后嗰两日咧，就冇你话搵欧乐轩边个去反对，得两日。 系啊，咁所以咧就多谢李卓人先生咧做一个。咁嘅见证就见证咗咧，原来泛民一早喺港岛区咧就已经系做咗一个反民主嘅操作啦。就欧乐轩一早系已经咧同呢个香港众志勾结咗。当初我哋都苦无证据啊，基哥。但后屘咧，原来就俾你呢个参选咧，就阿李卓人咧鬼拍后尾枕啦。啊， 呢个系政治交易嚟噶，因为佢请咗呢个前香港众志成员袁家伟做助理啊嘛。 我请咗好多人添， 所以我又会觉得即系泛民成日都话咧，嗰票重要啊，嗰议席重要。但如果你重要得嚟，你原本就话系嗰个系重要嘅一票嘅决定，否唔否定到建制派啦。但而家你发觉就系因为你重要而导致到你咧不择手段咧， 对唔住啊，呢个嘅所谓重要咧，原来系纯粹为你自己嗰个权利啊，啊权位啊，唔系为嗰个大众嘅民主啊或者民生嘅嘢。 咪系啊，其实寻日有个读苹果读者问阿李卓人，点解你只阿基哥报名咧？佢仲要报名啊，即系佢又话翻你叉只脚落去。即系佢如果觉得呢票咁呢席咁重要嘅话，佢系应该真系同你去倾掂佢噶嘛？一开始或者用你所谓初选手段去拣一个人出嚟噶嘛？即系佢又唔理你嘅意见咯。当时 有爆下内幕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 佢系4月尾，我仲记得4月27号约我食晏昼。 李卓人 嘅你 咁4月27啦。 好，其实我写低先4月27号。 晏昼咧就佢就话俾我听咧。喂，我哋有班民主派嘅老友记咧，就倾好啦，咁咧就会尊重啊刘小丽咧被 DQ 咧，所以我哋会俾翻个特权或者支持佢咧， 系 有线去选， 系， 咁咧亦都咧其实倾咗咧，就揾我做 Plan B， 点解咧？咁因为我做 Plan B 咧就可以压得住阵，咁于是啲僆仔咧后生嘅咧就唔会。A 出就 B 又嘈啊 ，B 出就 C 又嘈咁样。 哦， 咁到时真系跟住佢同我讲咧，就唔系讲刘小丽，讲佢自己喎。 系， 如果我真系 Plan B 出到嘅时候，阿基你可唔可以帮我助选咧？ 明唔明阿基哥？喂，佢当初佢话揾你做 Plan B， 系因为你压得住场啊？系咪？定系佢讲系佢？ 唔系揾我做 Plan B 啊，揾咗佢做 Plan B 啊。 哦，即系佢通知你，即系李卓人知会你。 但系李卓人嚟嘅。 哦，即系李卓人知会你就话佢咧已经系民主派咧协商咗佢做 Plan B 啦，因为佢压得住场。 4月尾已经揾 到。4月27号约阿基哥食晚饭。 林毅寿命啊，4月几你都讲定啦。 哇，4月27号都系林毅寿命啊！ 我呢件事咧事关重大咧，就冯检基就不能做决定去帮你助选。 系。 我始终都系民意个成员咧。 系。 就要民意决定咗，撑唔撑你知唔知你先？ 系。 咁我就等民意倾咯。如果系咩，你应该同民意倾啊，唔系同我倾啊。 吓。同意啊，要尊重个党啊嘛。 佢系即系当你一人党喎。 哇，佢真 系在于即系话，其实你4月尾同得我讲嘅话，你一定系4月尾之前已经倾咗啲呢个 plan A plan B 嘅啦嘛。 系啊，梗系啦，就系最后先通知你啦，一定。 唔好话呢个系民主动力倾噶嘛，民主动力7月18先倾噶嘛。 哦，即系民主动力7月18号先至有呢个决定，但系佢喺4月27号 就先至过 Plan A Plan B 过 Plan B 噶嘛， 4月18号。哦，哇，真系大踢爆喎、啊！ 系咪背后有班你话大佬又好， 有之手啊 嘅人品又好，其实可以冇弄住究竟边个俾佢出唔俾佢出？我唔俾 Plan B 嘅时候，冯检基纵使系 Plan B， 我都要尽力去打到个冯检基咧。你要为大局退出，今次冯已经都有可能有礼咯，于是我又想办法。其实佢压得镇住镇脚，就唔系压住嗰啲后生车，都系压住冯检基先咧。 哦，咁啊，其实系啊，佢嗰次揾你咧就支援你，就等你知难而退啫。其实应该系， 我估系咁啦。咁但系 哇， 即系话原来 你知难而退 已经掂数啦嘛。 哇，原来四月就已经倾掂数。7月18号先至扮有一个所谓嘅民主派嘅协商推举，即系当中咧， 民主动力嘅政通过就系7月18。 哇！即系一早就已经系有晒决定啦，同埋 佢内部倾完之后加埋呢个民主动力去受噶嘛。 系啊，同埋佢哋啲大佬文化真系好劲啊！佢哋完全系无视咗民协呢个政党，同埋上上下下咁多个党员嘅存在，佢哋喂。就走去找阿基哥。喂，其实基哥当时在民协有什么党籍呢？他不 是主席，即就算主席都要透过经过党同意。 基哥是中常委，又已经不是主席了。那为什么会。 你应该发封信或者内部的信给民协上下，等你 来谈。是啊。那为什么他会私底下就找你谈，他是不是大佬文化上身呢？这个李卓人是。即是他觉得阿基哥是可以一个人控制整个民协，同你单声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复他就说你应该要找民协。 系， 即系佢嘅当日。 哇！呢啲真系，即系李卓人呢啲大佬文化咧，真系好唔要得啊！ 但系我就觉得而家系唔系李卓人一个啊嘛。 吓， 第一就系话佢一定系有 买过啦， 之后同意咗佢啦。 系， 第二咧就系、你睇到咧就跟住就系、其实我嗰时都冇话选嘅，你明唔明啊？但系到5月初咧， 係當佢宣布有人公開講就係李卓啊劉小麗揾咗李卓人做 Plan B 啦，咁啊報紙公開出嚟啦。 係， 於是我係第一個個報紙揾我啦，我就我第一個批評佢一錯再錯啦。 嗯， 咁當然跟住啲人就以為阿馮檢基批評得佢咁嚴峻，就跟馮檢基嘅想出都唔定啦。其實嗰時我唔理唔知先，我就寫緊本書噶嘛，埋頭苦幹寫本書寫十八萬字，大佬。边系得边系得闲理你呢啲咁嘅垃圾嘢？ 嗰本杂行， 咁始咧就系开始就开动机器啦。 系 就是、你啦，同埋郁文经常讲啦，乜报嗰啲报我都讲唔出咁多个名添。 苹果报 报纸啊，嗰啲人咧都系咁焚我。 我帮你讲埋呢个。 咁踩我系咁闹我。 系 喂，如果呢个系一个人嘅事件，会变成咁集体嘅行动咧？ 吓、啊，梗系唔会啦，梗系。 梗系成日食饭嗰班人。 系啦，梗系背后有啲有形之手啦。 即係呢啲我哋猜測啦。 當然可能係上一次嘅初選，一月嘅初選咧，佢哋有一個好，其實佢哋經常係一錯再錯，就因為經常判斷錯誤。 係。 姚松炎贏咗馮檢基，佢發覺原來我一個議題就可以打到馮檢基係9000-2000。 係。 但佢唔記得全個九龍車只得三個站，好多老人家都支持嗰啲人投唔到，唔識得投票，唔去到投票啊，大佬。 係。 第二個咧，佢原來咧。系焚咗冯检一轮之后，冯检基最后都话愿意为大局，于是就唔做 Plan B 噶嘛。 系啊系啊，都逼走咗你噶，系啊，其实都逼走咗你噶。 而系觉得可能同样情况就话，如果我要系咪要唔要冯检基做嘅话，我咪又要焚冯检基咯。 嗯 焚到佢系要为大局，要为呢样嗰样。但系我其实我其实一路都系真系冇谂嗰个系自己要出去选，因为我都同意刘小丽出到我唔出噶。 系你一早讲咗噶，系啊。系你有讲过俾 我 听添， 呢样嘢，不过大家听唔到，因为即系嗰啲人听唔到嘅。 吓， 咩话？我想同你 哋争。呢个可以做见证噶。阿基哥系讲过噶，同我讲过都好多次添啊，就系话刘小丽出到咧，佢一定唔出噶。佢讲过呢个系事实。 系啦， 系。 讲啦，刘小丽。 咁至于其他情况咧，我就话现在不考虑啊嘛。 系。 现在两个字眼都俾人喺度遮住嚟闹啦。 咪因为嗰阵时未 DQ 刘小丽嘛，吓。 但我的问题就是发现就是当这个过程里面啲人越打越劲越打越尽越打越阔越打越多人、 嗯、 即是打冯检基、 嗯、 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已经是即是发神经了即是烧着了这个路线了是即 是 讲粗口啊闹啊、造谣造假啊咁 是 咁去到造谣造假那里我就真的接受不到特别造假添 是 即是你都讲同你哋讲过啦即是咩同性戀啊、收人錢啊，20萬啊，12萬啊，自己袋住8萬俾民協啊。喂，呢啲咁嘅嘢，我就係去到個地步，我都係喂，作為任何一個嘅，唔好話你民主派啦，一個參政嘅人咧，即係時事評論人，一個網台又好，如果你當自己係一個傳媒嘅話咧，都唔應該做啲咁嘅嘢噶嘛。 咁但系点解喂好啦？我又好好奇啊！ 我又问翻自己喎， 吓， 就话如果一啲咁嘅政治行为变成 系 透过呢啲咁嘅政治行为想影响嗰个嘅最后选举结果嘅话咧， 系 有啲我嘅街坊话俾我听啊， 阿 基，如果你响呢个时间你跪低咧， 系 即系一个咁有背景、咁有经历、做咗30年砌民主，仲要喺地区里面有功绩嘅， 嗯。 都顶唔顺呢啲咁嘅打压嘅话，以后冇后生仔冇人可以顶得顺嘅，到时呢班人就目空一切。 系啊，同意噶呢样嘢系啊，基哥其实依家基本上出嚟就系反，即系顶住嗰个嘅，即系苹果个恶势力啫嘛。 诶，唔好俾佢哋恶晒， 唔好俾佢恶晒啊嘛，系啊，所以我点解即系咁支持就系咁解啊，就系、是、因为基哥基本上依家系挑战紧苹果嗰个势力啫嘛。呢、这个系冇得呃嘅，呢、这个系事实。 所以其实我系除咗嗰啲民生议题我想做之外咧，其实系成个民主嘅信念，即系咪民主变就算唔系执政嘅，你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政一个派系咧，内部呢个民主仲要活公开地活出嚟啊！ 系 咁，我觉得呢个要同佢哋辩论，佢哋活出反民主咁啊，大镬嘅啲人。 系 第二个就话你搞嗰个选举，搞嗰个政治工作嗰个过程，系唔系可以做到用文革式嗰啲不择手段咧？ 吓 呢个要值得挑战嘅。 系 因为如果再咁落去咧。香港的民主的走势一定越来越野蛮越来越不文明、 啊、 香港没有民主没得行的市民看到說原来参加参政的就这样被人打我还怎么去参选、 啊、 很多人我的老越是我的老友记住他叫我不要选的、 啊 阿基，你又冇網媒，又冇媒體，又冇人幫你寫文章， 啊、 你入到去你胡麗長出過，你邊間出啫？必須梗啦。 嚇、啊，鬱敏都叫你唔好選。 係啊。 係。 但我硬骨頭啊！但我有另外一班街坊，就頭先咁講啊嘛。即係如果連馮檢基都唔夠膽出嚟企喺度嘅話咧、啊，以後冇人企喺度噶啦，個個跪低曬。 所以我都同意㗎，你嗰個街坊嗰個意見係，因為你其實出嚟係。对抗呢一个不民主嘅阴点，同埋系同呢个泥派去撑嘛，所以系真系值得支持嘅呢样嘢系吓。 其实而家都有啲系白色恐怖嘅， 吓、 啊、有啲后生话俾我听， 系 佢可能谂紧，佢系谂紧一九年选，即系我唔可以帮得你， 系 后面可以帮你， 系 守卫， 即系唔出得面啊，即系所谓唔出得面，系 民主嘅 吓， 佢就惊咧，如果我帮你嘅话咧，而家 就俾人追击， 就做紧协商。 系 协商到就我啲就会单对单对建制派啊嘛。 系，如果唔系咧就揾人 帮帮。 嗯， 即系佢即刻将我查咗我个名，或者整多个人入嚟。 系，系佢哋成日都玩呢啲噶啦。 咁呢个系恐怖嚟嘅，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政治上面一个恐惧。 所以咧， 大家咧系因为呢个恐惧咧，于是唔够胆有自由意志。 吓、啊，不过我都会参选嘅，话俾你听，我边个喺度嚟成日搞嘢，我都会参选区议会啊。佢哋唔好咁得戚啊！ 真系嘅，你要出声，我撑你。 唔系啊，即系佢哋咁中意威胁人啊嘛！佢呢个其实就系咧，基哥讲啱嘅，系一种无形嘅恐惧。边个出面走去撑阿基哥嘅咧？嗰、那个人咧，二零一九年嘅区议会选举咧，佢分分钟就要面对一个面目模糊嘅空降嘅所谓民主派嘅对手出嚟戒票。其实佢哋系咁样啫嘛，所以令到冇人，即系变咗好似基哥咧同胞勿近咁啊！你明唔明啊？ 边个啦？刘当当仲系刘小丽，刘小丽嘅助选团咪有个成员咧 ，Facebook 度讲公开讲咯。 吓， 点解阿基可以咁快脆攞到百几个提名？ 吓， 我哋要睇下边个帮阿基手。 吓， 咁即系 呢个系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嗰啲 系啊，即系要 chase 翻边个帮过基哥攞提名啊，都唔得啊，都要清算啊，都要谂住去即系戒死佢啊。 咁佢就系睇小冯檢基啦，即系冯檢基点会攞唔到？ 喂，李卓人入咗嚟睇，喂，李卓人入咗嚟睇啊，喂，基哥，喂，李卓人入咗嚟睇啊， 有咩同阿李卓人讲？ 系你有咩同李卓人讲？李卓人，你呃人，你系支持外佣居港权，你系支持港珠澳大桥嘅拨款，但系你就呃人，你话反对超支，其实你根本上系支持呢个拨款，你话。在这个修改议事规则在大会没有投票，但是如果不是你在事务委员会那里提出来，根本就不会去了大会。李卓人是呃人，我教训给基哥，李卓人在听着啊，基哥 是 吧？是啊，我们现在看到的。 入来啦，打完来一起谈 吧。打电话上来啦，是啊，李卓人。 是玉敏搞论坛。 81912047, 李卓人打电话上来啦，不要偷听。81912047, 81912047, 李卓人。哇！依家佢偷听紧啊，原来，哎，俾我哋 chase 到添，真系好嘢啊！你够胆听唔够胆打上嚟？李卓人真系龟蛋嚟嘅，真系 龟蛋人啊！ 嗱，我起码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我已经即系你睇到我边个台，无论系撑我闹我嘅台，我都去嘅。 系 咁，我觉得系作为今次候选人咧，就冇得避嘅。 即系你连苹果报都去，真系好犀利。 蘋果又去啊，花生台打叫我打電話入去同你拗成九個字一樣做， 係， 因為我已經放低曬我身段啦，我覺得，因為其實我仲有咩求啫， 係， 講得唔好聽，如果你話政治上面你又可以話係到即係有咩未做過啦，除咗係即係官我哋唔做啦，即係未做冇做官之外，啲議員已經係去到頂頂嗰度啦，你又講話錢咁啊，大佬做咗咁多十年，我有個好好嘅太太。我从来都唔担心经济嘅问题， 系即系一心何求啊！ 大女大啦，自己出做嘢啦，已经。所以你问我，我就完全真系可以放低晒你头先所讲出边闹我啲嘢，所有嘅捆绑对我嚟讲都不是捆绑，都是不是问题。 系 咁，我就觉得反而离开咗民意就更加个壳嘅松绑，就系我唔使担心我讲嘅嘢，我做嘅嘢咧系影响我下边嗰班兄弟嘅，有咩嘢我自己承担。 即系你冇咗嗰个政治嘅包袱啊！真系。 因为冇包袱，变咗我对住一啲我认为唔啱嘅嘢，我可以白讲，可以白批评你。虽然头先你哋话喂你冯生你太温和，我个人就系咁啊，讲嘢我就唔识闹人嘅。但系我嗰啲到嗰啲点啊，到位就得啦，系嘛？ 咁李卓人呢就偷听緊啦，咁你有啲咩嘢想同佢讲啊？除咗话叫佢打电话上嚟之外， 我只系想话俾阿李卓人听咧，即系话如果系泛民即系非建制派，因为唔系李卓人一个人嘅， 系 即系你睇翻呢由一七年嘅年头到而家咧嘅，无论系啲大佬级、元老级嘅人都去埋造假造谣咧， 系 另外咧就系讲啲说话系粗俗到基好皮咩？唔识讲，即系好粗俗啦， 粗皮系 啦，粗皮啦，即系去闹一啲嘅同路人，包括你哋话我去参加林立会啊，参加乜嘢啊？喂，我同你合作咗咁耐噶，林立会之后我都仲合作紧噶。 喂，同埋 你仲选我做 阿基哥啊？喂，4月27号嗰日啊，佢都仲揾你食饭啦，佢知道你选林立会个选，喂，君子佢知道你嗰啲咩民协会址嗰啲嘢噶，咁佢点解4月27号仲要揾你食午饭呢？系咪先？佢知道晒嘅。 唔系，我就算做召集人嗰时，佢哋都 佢资格系啊。喂，你做饭盒会个召集人噶嘛？咁唔通嗰阵时已经唔系民主派？ 所以变咗，我咪觉得你咪自己自相矛盾咯。同埋，如果你话得嗰个办事处就系等于同共产党建立关系，第一我就完全唔知道，亦都叶国华亦都话自己唔系。咁我点可以当你话你突然间话佢系？咁于是就系。咁照调翻转头，我啊嗰时讲嗰只。会点咁咪又一样同叶国华再买个 office 做咗总部，咁你又同佢合并变成民主党，咁嗰啲又得，你仲更加亲密过我哋。所以我又觉得呢啲你即系闹人，要睇清楚你闹紧啲乜嘢，即系讲下啲道理，讲下啲逻辑，讲下啲论述啦，大佬。即系我即系越嚟越觉得，即系呢班我相熟嘅民主派，全部大佬级、元老级。而家有名有姓咁样出嚟做呢啲样嘢咧，你系令到市民系觉得我点再支持落去嘅？我真系希望大家要活出民主，唔系净系讲做就相反啦。 系，同意。咁啊，即系基哥你排都好辛苦啊！即系咁啊，我见到大多好多街坊咧，你落区咧都好多街坊支持你接你的单张。 系 吓， 而家仲呢个礼拜仲多咗人接添。 一个礼拜咁多人， 上个礼拜更好，仲好咗吓。 咁啊，希望系。 咁我希望呢个系反映到佢哋嘅支持啦。 吓，喂，同埋咧，琴晚嗰个苹果日报咧，9点咧嗰个嘅即系所谓论坛咧，哇！我见到好多人留言咧，即系我见到啊，几乎系8-2，即系闹啊李卓人嘅系占80%嘅，撑佢占20%到嘅啫，即系令到好多人都火滚嘅其实。 我就冇数呢样嘢啦。 我有数，因为有700多个留言。 用个感觉，即系量化我啦。我通常好少量化，不过我有个感觉， 系 即系话起码闹冯远基嘅少咗啦，比以前。 吓， 我感觉自己多啲，即系李卓人俾人但系俾人闹，唔鬼你唔关我事。 因为咧，佢就其实我你有冇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其实李卓人咧，除咗背嗰啲嘅线稿生跛入场之外咧，其实佢系冇乜预备到咧嗰、那个选举论坛系。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头嗰两个就一定系。即系商台、港台嗰两个，系完全系好似都唔喺度辩论紧。 吓吓， 咁当然而家今日无线咧，今日无线啊，我觉得佢比以前好咗嘅。 系，因为佢有危机感啊，可能 开始而家系进入状态啦。 吓，哇，咁依家先 有啲迟啦，因为选举就唔系今日进入状态，当你决定选就应该4月嗰时已经进入状态噶啦。 系。咁你觉唔觉得咧？嗰、那个苹果嘅选举论坛咧，系有少少夹，即系夹你嘅咧。其实系吓、 啊，我又冇呢个感觉咧，夹我唔到嘛，我唔觉得夹到我。 系，即系但系佢系基本上好唔公允嘅、啊。 有啲地方甚至佢花生台叫我打电话入去，我明系咪花生台？应该唔系花生台，所以 D 一百零系嘛？ 系啊，系 D 一百吓。你都有打啦， 打入去，我明系预佢夹我啦，我都照佢打。咁喺度倾嘅时候，大家斗辩论啦，斗论述啦，咁样。所以对呢啲嘢，我又唔系好紧张佢系咪夹我。反而如果俾你真系想夹我，俾我啲难度，而我都能够破到你嘅，证明我威水啦。 唔系你都好威水噶啦，你依家为一啖气走去。即系为咗 嗰个反面，我从来唔系为啖气啊。 吓 ，OK， 你唔好又扣个帽子。 OK， 我收翻 两样嘢嘛，第三样嘢应该一个就 系 民主， 系 我要反民主而家。第二个咧就 唔系你反阴点，你唔系反民主，呢个 你反陰點？ 第二個就即係我係要話我為民主而去參選，係目的就要反民主，即係反個反對啲人反民主。 哦，反民主。 即係陰點啊，反協商咁解啊。 係 ，OK。 講得流誒嚟，咁咧就係另外咧就係我係反嗰個係文革式嘅民主選舉過程。係。驚佢嗰個以變形嘅文化。 係。 如果佢變形嘅文化嘅話咧，以後嘅立法會選舉就大鑊。 係。 即係我只會相信會越嚟越多市民咧放棄啲誒選舉嘅放棄投票啊，將來選舉反映唔翻市民嘅意向。 係，咁第三點係咩啊？ 同埋咧，越嚟越係打壓就得嘅話咧，啲威權文化唔能夠讓佢存在同埋生存落去嘅。 哦，明白。 第三個就係我真係為民生嘅，你睇我個單張政綱，我九成嗰啲政綱都係民生嘢。 嗱，有三點，基哥參選咧就第一為民主就反陰點，第二咧就反對文革式嘅民主選舉過程同埋呢個威權文化，第三咧就係為民生，因為佢九成嘅政綱咧都係講民生嘅議題啊。咁我哋咧就聽到啊基哥嗰個參選嘅原委啦，就係、是、呢三點啦啊。咁啊，所以希望就係基哥就係祝你成功啦嚇。 多谢你支持，即系你哋对我系成个过程里面咧，我识大家好短时间，但系成个过程里面对我嚟讲系好窝心，即系好舒服，我系心头大兄弟，呢个对我一个好大嘅支持嚟嘅。 都好多谢你，因为我哋见到喂，根本上咧，几乎啊所有网媒啊都系狂揼你，咩D 一百啊，咩嗰个咩媒体啊，读媒啊。獨立媒體 啊， 立場新聞啊，眾新聞啊， 花生台啊， 花生台啊，蘋果日報啊，喂，全部嗰啲泛民嘅外圍嘅組織，全部都係統一咧，嗰、那個口径咧係揼阿基哥嘅，嚇、啊， 係嘛？ 好慘噶呢樣嘢係。 你話我呢、這個唔係就成為某，即、就、係、是、你話你哋大家即係嗰班人咧、啊，之間係冇關係啊，冇聯絡啊，我係唔信嘅。 嚇、啊，冇人信啦、啊！如果話佢哋冇， 同埋咁長時間喎、啊，仲、啊、不斷地喎、啊、咁、啊，所以你問我係啫，好似有種力量啊，唔知咩力量咧，係喐動緊去咁樣要圍剿馮檢基啊。 係，同意。咁啊，基哥，咁啊，祝你好運。我哋咧就係、 是、OK，、 多謝你電話先。 係，多謝你啫，我盡力做。 希望喂嗱，依家仲有一个礼拜，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有机会同你倾下偈。 好噶，我成日欢迎你哋揾我，你哋通知我就即刻嚟噶啦。 喂，希望你都拍多啲嗰啲短片啊，因为嗰啲真系好真实啊。你因为你依家 简言精喎，最紧要。 喂，自从你冇请嗰班俾钱请嗰班嘅把鬼公关之后咧，我发现你嗰啲片咧仲真情流露咗，我觉得系。 系，因为而家我背后帮紧我嗰班人咧，我都叫呢班助选班人都系进步派嚟嘅。 系。 第二咧就系年轻派嚟嘅，最大哥咧除咗我之外，最大哥咧四十岁， 系 由廿几岁到四十岁帮我夹票，其实唔系好多人嘅啫。我哋嗰、那个即系所谓助选核心得七个人嘅啫嘛。 哦，但系即系。都好过以前咧嗰啲咩咩李克勤啊乜啊嗰啲，因为咧嗰啲好明显系度出嚟嘅生弊啊嘛。 系啊，嗰啲就系有啲嗰个时代咧，因为有民意嘅支持咧，资源多啲咧，系我有请一啲公关公司啦。今次冇钱请啦，自己嚟啦。 你反而今次系真系嗰个真情流露咗吓、啊，我觉得呢个仲好吓、 啊、 吓、啊，希望你多啲嘅短片推出嚟。 Okay. 好多谢晒你嘅， 努力 哥， 努力 ，OK， 努力啊，好，拜拜。咁啊，多谢晒益友啊，基哥嘅电话啦。咁咧，话说咧，你呃人咧，嗱，你唔使偷听噶啦，咪因为头先咧，阿基哥喺度，我费讲粗口啦，我屌你老母啦，李卓人，偷听乜捻嘢啫？打电话上嚟啦，81912047，听乜捻嘢啫？屌你老母，你唔捻识用个分身去听嘅咩？咁捻柒嘅你。是不是不懂得玩 Facebook 啊？叫你那些后生教下你啦，走来偷听，屌你老母，柒不柒碌啲啊？去 YouTube 听啊嘛，YouTube 听我不懂知噶嘛，戆鸠。又要见到个 bad job 写住基哥讲话，你要听又要八卦又要冲入嚟，柒头转个 account 先啦，捻样。话俾你听啦。我一嗌极你，你都唔会打电话上嚟嘅。呢、這个点解卵样缩头乌龟？ 你不对公众啊？呢啲咁嘅人， 你咁嘅卵样咁面对唔到群众，你绝对系，因为呢啲我完全系用翻D100嘅逻辑。嗱，唔好话我礼横折曲啊！你当初 老屈啊，基哥冯剑基话佢唔够胆打电，即系唔接受 D 一百嘅访问咧，就系唔够胆打电话去嘛。结果佢够胆啦，结果啊，基哥都唔知接受咗你嗰个风波里的茶杯几多次嘅访问啦，接受咗你八婆零几多次访问啦，打过几次咁多啦。你呃人有冇啊？李卓人 ，My Radio 台长梁锦祥先生邀请你去呢个 My Radio 嘅选举论坛，你又唔去啊？你又走入嚟我哋呢度偷听。但我叫你打嚟，你又唔敢打嚟，你又衰过咧嗰个叫咩啊？咩蔡佳阳，你衰过蔡佳阳，OK？ 你咁咪卵样，偷听听乜卵嘢啫？屌鸠你啫嘛！我哋喺度听条卵咩？翻去支持你外佣居港权30万外佣居港啦，同我哋争饭碗啦！唉，支持你个议事规则啊，记得投票啦，唔好借尿遁啦，去到大会又唔投。你继续支持你嗰个港珠澳大桥拨款啦，下次叫佢申请嗰个 budget 多10倍咪得咯，咪唔会超支咯。屌你老尾！ 即系你问我，即系问我点解你长觉得唔投票，我真系答你唔到啊。因为泛民主派咧系会成日无啦啦唔投票啊，即使个事件好重要都好。 喂，不嬲都系唔投票噶啦。喂，最紧要就系你呢班咪卵样，成日话到你自己嗰啲咁嘅票数咧系关键一席。喂，你点样关键一席啊？你成日呢班卵样个个唔投票吓？喂，净系呢次啊？ 上个礼拜定今个礼拜啊？嗰咩致谢动议啊？陈淑庄都唔投票，搞到过咗啦。 系啊，唔投票啦吓，唔系佢唔投咧，佢投唔投都会过嘅。但系你讲到自己系关键一席啊嘛，咁你系咪要去投啊？你唔系去旅行啊嘛？欧乐轩嗰啲系咪去旅行啊？俾亨利系咁屌。好啦，喂，你呢个啊，立法会啊，即系呢个提出呢、這个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啊、就话要喺即系发展局咧开始两个常额职位，同埋重新调配三个首长级嘅职位， 工作啊嘛， 就系、是、做呢个东大屿都会填海工程嘅研究。好啦，喂，你呢班有咩关键一席？陶谨申、梁耀忠、李国麟、梁继昌、郭家麒、郭荣亨、张超雄、叶建源，吓、啊，尹兆坚、林卓廷、谭文豪，喂，去咗边啊？关键十席。 十张咪关键啦、啊！ 喂，十席都唔投票啦，咁你选埋你喂，跟住你啲黄丝就搏啦。因为咧依家31-14，就算多十席都系31-24，都系通过嘅。咁你多你李卓人一个咪系通过？我屌你老母！咁你有咩咁关键啊？请问，咁你系咪自打嘴巴啊？喂，既然啊，依家你根本上啊，如果要简单多数制通过咧，你都通过嘅。23条都通过噶啦，其实李卓人入去都系，唔好再攞23条出嚟呃人啦，好唔好啊？呃够人未啊？请问你班友真系，屌你老尾真系，你个李卓人仲快打话上嚟81912047啦，唔好做龟蛋啦、 啊！你打上嚟唔讲粗口， 吓、啊、你打上嚟我任你讲，我一定俾时间你讲嘅， 即系俾唔同你答声， 我唔同你答声，系啊，吓、 啊， 如果我答声，我台执柒咗佢，我执笠。屌你老尾真系，你打我上嚟啊！81912047，嗱我唔同你答声啊，我应承你啊，你够胆你打上嚟，唔好做龟蛋啦、啊！乜捻嘢民主派大哥啊？乜捻嘢支联会主席啊？即系偷听个神区个僆仔嗰啲节目，又唔够胆打嚟吓、啊？你咪废柴嚟噶？ 仲喺度讲咩议事规则？议事规则最关键嗰 part 过咗啦，而家剩翻嗰 part 系咩啫嘛？罚你。冇得开会，即系冇得开会，加冇得俾，即系冇得收人工啫嘛。而家 佢冇开会也收人工啊，佢都怨啦，佢最想添啦，屌你老母！ 唔系佢而家话要收嗰个就系踩中佢弱，即系佢死处啊嘛，就系、是、冇得开会之余就冇人工收啊。 系你打电话上嚟， 我以为咁紧张， 你唔系惊个僆仔系嘛？你李卓人吓、啊、几届立法会议员，91年做到16年吓，唔系惊个僆仔系嘛？又话自己吓。啊做个咩支联会啊，又搞公运啊，搞呢个罢工啊，咪即系衰俾靓仔睇啊嘛！入嚟偷听，唔够胆打话上嚟，龟蛋嚟你系乌龟王八蛋啊！ 龟工人啊！ 喂，打嚟啦，系嘛？喂，依家摆明系挑衅你吹咩？你讲我自己几巴闭都冇用啦！61岁立法会议员，前立法会议员，真系偷听嘅靓仔，屌鸠你，唔敢打上嚟驳斥。你系理直气壮嘅，怕咩打我上嚟啊？咪屌鸠我咯，系嘛？垃圾咯，你啲人咪即系废柴嘅，真系。下次偷听之前转个 account 先，唔好咁卵柒啦。 真係垃圾嚟嘅。你最叻咪去翻你嗰啲同温層嗰度，去翻你嗰啲蘋果日報嗰度，係嘛？打曬龍通同嗰咩一周刊個記者主持嚇、啊，去翻你 D 100嗰度啦，去翻你嗰花生台啦。你嚟去去就喺嗰度做大哥嘅啫嘛。你過去呢度俾人屌老母，你咪唔嚟咯。嗱、啊，我都應承你唔講粗口嘅，如果你打上嚟嚇。啊啊、打嚟啊！夠膽就打嚟啊！俾埋時間你講，唔答聲你都唔夠膽啦！咩啊？激到生喊跳啊！熄機啦！李卓人激親啊！啊！屌你老尾，真係唔好聽啦！李卓人，你賤人，你呃人，想打爆個 mon 啊！打上嚟啦！唉，真係呢啲咪友仔，呢啲咁嘅友唔理唔係落佢都冇用啊，因為。因为佢都唔打电话嚟噶啦。嗱，陈国强议员啊，强哥犀利啊，佢都系真名真姓听。头先好多区议员都有即系真名真姓听我哋节目啦，系咪啊？咁有咩问题啫？系咪先？嗰啲我哋都好尊重佢嘅，因为系咁你李卓人啲偷听都唔紧要，又唔打招呼都唔紧要，打电话上嚟啦，系咪啊？唉。即系学阿长毛话斋收啦， 打上嚟就收皮。佢讲过阿长毛讲 系啊，唉，熄机啦，唉，喂，我哋依家话你嗰啲有错啫。嗱，李卓人系咪收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1300万港元咧？系咪收取 美国钱？ 系咪收取黎智英政治黑金150万咧？吓、啊，唔使惊你肥胖，你后屘呕翻出嚟啫嘛。人都知啦，但如果唔系 放讲去收钱，佢嗰绿色公社都冇运作噶。 系啊，喂，人哋哎呀有线电视问你， 佢话搞社企嘛，冇运作过。 喂，阿基哥搞社企就真系请嗰啲咧更生人士，即系出咗贼嗰啲咧，就真系有案底嗰啲人咧，佢就真系收容佢哋，就可以即系做工。咁咧就亦都系真系运作紧一啲嘅社会企业。OK， 咁啊。咁佢即係佢做啦，係咪？好啦，你又话自己搞社会企业嗰个绿色公社，就是、李卓人嗰个职公民搞喎，係咪？好啦， 佢话收黎智英只系为咗搞社企， 即系嗰个社企冇运作过，但系俾有线电视嗰啲嘅记者揭发 踢爆， 你俾人踢爆喎，冇运作喎，吓、 啊？ 喂，不如你解释辩白下啦，表白下啦，李卓人，你唔系唔够胆系嘛，大佬？ 定系你？滚啊！林志英啊，即系同你讲话搞社企，然之后佢俾钱你点搞？ 系啊，喂，刚才啊，仲有啊，嗱，有陈少阳议员收听紧啦，赵柱邦议员啦，仲有咧陈国强议员啦，都收听紧噶。喂，好多人都收听紧我哋节目啦，好，我哋好多益友啊，大佬，系嘛？咁你李卓人前议员做乜鬼嘢唔咩啫？点解李卓人议员肯？喂，同埋我哋打电话都系打过去俾好多人噶，你知唔知啊？吓！ 打边 个？唔系，即系打电话俾好多嘅区议员啊、区佬啊，吓、啊、咁样噶嘛。 当然啦，呢、這个 吓咁啊，希望佢就即系反省下啦，系咪？即系点解会即系 冇睇起我哋个台？ 唔系佢睇起噶，佢唔睇唔起，佢点会睇啫？佢唔够胆打啫，依家即系开头我都觉得。哇！我呢个豆泥台、湿鸠台、执笠台，即系我谂李卓人啲人都唔会抠啦，唔会听啦。啊，点知佢俾我哋断正，断正啊！喂，之前可能都有听啊，听重温啊，依家听直播啊，屌你老味，太好听！即系，喂，你咪打下招呼咯。嗱，依家李卓人，你而家仲听紧系嘛？咪打招呼咯。吓、 啊，四个 hi 啦，李卓人。 系啊。讲嘢啦，净系听咩啫？喺度嚟得我哋喺度讲，呢啲系好无聊啊！喂，嗰阵时李仪先生啊，听我哋节目，佢都系苹果日报打招呼啦，佢唔识喺度 hi 啫嘛，你记唔记得啊？ 佢 系转 苹果日报嗰篇文话咩啊嘛？ 佢 转行 Facebook 好方便 啊！而家 Facebook 咧，原来咧 知道边个睇， 系啦，原来边个听紧个节目都知嘅，即系喺嗰度同我哋打咗招呼啦，人哋都咁，我觉得几好啊，系咪一个长者，系嘛，80几岁？你都真系你简直系唔知似乜啦呢个李卓人，你听乜佢熄机啦，听咧嗰听到咬牙切齿都冇用啦。 李卓人好似以前高登嗰啲用个 account 回复咁啊。 系 啊。落 捻残啊！李卓人真系，其实佢最残就系喺我哋直播的时候用错真身走咗入嚟听，即系戆鸠仔啊！呢啲人真系，唉，垃圾啊！真系，唉，依家唔打又俾你系咁奚落，系嘛吓？打又唔够你讲，打佢一定唔够我哋讲啊！喂，大佬，我哋好齐备噶。嗰啲材料系， 即系佢地场嗰啲臭笑你一大沓啦、啊。 大佬有个 Google Drive 有个 folder 专系 save 你嗰啲嘢，屌你老味！ 冇得唔认支持呢个外佣居港权噶，你上次揾咗资料 save 低咗噶啦 ，save 晒噶啦，唔该你啦。 你话冇支持过，即刻订翻篇文俾你添嘛？ 系啊，喂，依家我呢个唔系选举论坛啊，我哋喺屋企做嘅啫，呢、這个节目系所以可以好容易咁样 check 翻嗰啲资料。 即系阿基哥就俾你个老屎忽定老狐狸。死话自己冇影，即系死话自己冇咩啦，冇支持。但呢度唔道理，唔容许你咁做嘛，因为有证据确凿，即刻上网。 唔系因为基哥嗰啲系正常嘅，因为佢凭记忆噶嘛，选举论坛系唔可以有 iPad 啊，有咩噶嘛。 印晒李卓人嗰啲臭屎一大沓咁样拎过去噶嘛。 系冇 真系一大沓啊呢、這 个。我哋真系有噶啊。 因为我哋用电脑就唔使一大沓，上网揿几多就得噶啦。 系啦，咁啊李卓人都唔够胆噶啦，唉，真系呢个废人。 即系学长妹哥所讲，瘦啦，你 瘦啦，嘥时间， 瘦皮啦， 瘦皮啊，瘦啦，唉，真系，唔系佢阿长毛拆嗰啲语气咧，系好卵衰格噶，即系讲呢句，即系完全系鄙视噶，啊，嗱，你李卓人敢唔敢打嚟先？你真系老老实实啦，唉。我觉得咧，真系好柒嘅，真系好心你揾人偷听啦！你咁捻多嗰啲咁嘅咩助理系咪啊？刘小丽都唔听我哋啦，佢都费事激气啦，你明唔明啊？刘小丽可能有听啊，不过佢系用分身听啫嘛。 啊！ 或者我哋去边去洗版去李卓人嗰度？ 讲咗呢句已经去紧嘅啦，就讲咗佢有咩分别咧？ 我去李卓人嗰个留言先，屌你有咩81920， 留电话号码81920，即刻你打。 系啊，系我 copy 嗰句嘢，走去佢嗰个留言先。咪即系呢条友真系好鬼渣啊嘛，咁样。喂，最好嘅平台啊，你开台都冇咁多人听，我话俾你听嗱，依家我哋 Facebook 咧1100个亿友 ，YouTube 咧。就1000个亿友，即系夹埋2100个亿友听紧啦。你开台一定冇咁多人听啦。 喂，你可以宣扬下啲政，你啲理念噶嘛？好似阿基哥唔肯怕打佢哋 D100咁样， 系啊，嗱，喂，你都可以咧打电话上嚟宣传噶。喂，你 可能讲服我啲亿友噶嘛？ 你讲赢我咪得咯，系或者讲喂，或者我你讲唔赢我，但系你说服到啲亿友，你咪有票咯。你要票啊嘛，系咪啊？ 即系你选举都系讲你相信嘅嘢嘅啫，咁你喺度讲都一样噶，即使我唔相信都好，咁有啲人信咗你，咁可能会投咗你噶嘛。 好多益友听紧，啲益友冚唪有票啊，佢哋好多票，我得一票啫，但系啲益友个个都有票噶嘛，大佬。喂，仲有啲听 archive 听重播噶嘛，你都唔打电话上嚟面对。 同埋文汇报会做文字直播，文字记录噶嘛。咁你可能说服到啲文汇报读者咧，阿汤儿都睇嘅。 唉。是啊，咁你咪打电话嚟咯。 你唔系惊系嘛？我两个加埋都唔够你咁老啦。因为佢60几，我两个加埋50岁啫嘛。 系，喂，但系咧，我都好想听下佢点样咧支持菲佣争取居港权，但系又唔支持菲佣拥有居港权，即系我都想即系听下。即系我支持啊，租租屋咧争取成为本台嘅主持，但我唔支持佢成为我哋嘅主持，咁即系点啊？ 唔系有样嘢都可以问下啲工党立场啦。工党不嬲都话咩话支持呢个性工作者非刑事法。 哎呀，系啊，喂，仲问埋你啊？ 赞咗赵德仁屌啊！ 喂，你个叶荣嗰个工党嘅区议员叶荣又走去咧，第二信话反对呢一个咩，即系咩性工作者咧？走去侵占呢个马鞍山嗰个商场，吓，嗰咩商场啊？你熟啲？ 富安花园 咩？富安花园系咪啊？ 福安花园啊？ 吓咩啊？福安啊？ 系啊。 OK， 咁咧就好笑、啊， 你嗰啲咁嘅工黨嗰啲嘅黨員咧、黨羽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狂屌啊葉榮、哦，就話咧工黨不嬲都係支持咧，即係性小眾啊、性工作者啊，不嬲都係唔歧視嘅、哦，不嬲都係要大愛包容啊，同埋咧係規管嘅、哦，係要規範化、哦。 呢個葉榮帶頭趕盡殺絕、哦， 帶頭趕盡殺絕、哦，俾你哋啲工黨嘅成員形容到嗱，不如你李卓人咧公開交代一下，到底咧？你是支持掃黃啊，定是支持咧嚇、啊、設立呢啲紅燈區啊？你要表白喎、啊，呢樣嘢係嚇，你要講啊，唔係話喂，你咪買兩邊。葉榮區議員就即係遞信，又話要反對嗰啲咁嘅雞竇喺個商場嗰度開，哇！然之後你嗰啲咁嘅黨員咧，原來都話支持喎、 啊。即係我相信嗰啲雞竇都嗰啲唔係名記嚟㗎啦，嗰啲都係衞生喎先做啫。 嚇、 啊，呢啲係點先？ 咁你 都咪講盡殺絕啦！ 喂，你嗰個工黨內部相當之有分歧喎、啊，對於呢件嘅議題係，咁到底你係李卓人係支持啊，定係反對定係咩立場咧？你都要講噶，你工黨啊嘛。 支持都唔緊要，我覺得你講咪得咯。 係啊， 即係冇等人鞏固下啊嘛。 同埋你支持係到底是你係支持佢爭取成為妓女啊，定係即係炸彈支持佢即係做妓女定係點？ 即系支持佢有呢个卖淫权，但不支持佢卖 淫。即系等于你支持斌妹咧去申请居港权，但系你话声称自己反对啲斌妹咧去居港，即系你而家又系喂你支持佢哋有咩卖淫权，但系你反对佢哋卖淫，系咪咁啊？喂，我真系未听过你咁样嘅逻辑。即是要他是讲清楚咯，这些是即可以这样的兴旺请你支持一样东西就支持的啦。哇那好笑啦，那你说支持 可以这样 咯，你支持争取普选权，那你是不是到底是反对普选的其实 喂都可能是真的中明白。 所以他就搞阴点咯、哎、都是的、哦。他说争取民主，因为他没说 争取民主，不过不是我们的、 啊、你们 要。 他没说支持民主、哦、他争取而已。喂是不是这样可以分开的吗？这件事是你黐线的，你都李卓人人格分裂啊，发神经啊，真 是。喂那他都支持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拨款，不支持超支的 嘛。他往往都是这样买的啦，他是支持。 喂你玩晒啦。 喂他呢就在这个事务委员会呢就提出修改议事规则，去到大会呢又不投票。喂他不嬲都是这样的、哦。佢其实镬镬都系咁嘅，佢镬镬都系咁嘅，佢又支持啲外佣申请居港权，但系佢就声称咧事后咧又话反对佢哋有居港权。喂，乜你成日镬镬都咁嘅？咁你呢个人系好反口覆舌，我哋觉得 即系你呃人冇改错你喎， 即系呃人。一修改议事规则，佢都系咁讲噶，佢都话自己冇投票啦，咁啊死啦！咁如果系咁，你呢样系你始作俑者嚟啊嘛，屌你老尾！ 唉，即系而家搞到咁大坛嘢，都系因为佢修改咗个规则，开打开个缺口嘛。 喂，我哋啊喺佢嗰个李卓人嗰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啊，佢啊真系河蟹，我哋啲留言啊，你食屎啊！李卓人，屌你老母，删除嗰啲留言咁卵快，食屎啊你！有冇听紧我哋节目啊？食屎啊！李卓人，我哋真系留言，你咩？喂，我哋一齐洗版，屌你老母，贴条 link 出嚟先。 佢个 page Facebook 去佢个个人 Facebook 嗰度，大家一齐洗版，屌你老味！我睇下你删得几多，你老母閪你真系啊！岂有此！大家一齐去洗版，帮帮手，帮帮手，大家一齐去洗版。岂有此！你咁嘅贱人，你话真系，你删得几多个？我睇下你个扑街啊！ 我屌啊！佢 fan 先可以留言噶，即系我留唔到。 是咩？唔系 public 嘅、哦、 ，public 都可以写做唔俾人留言噶嘛？ 系咩？ 系啊，我留唔到啊！ 你留唔到啊？咁佢喂，咁佢去个 page 嗰度留言，屌你老味真系，去个 page 嗰度留言，咁留到啦 ，page 应该系咪啊？ 佢冇 block 你嘅话留到咯。 OK， 咁啊等佢 block 晒我哋咯。你咁捻巴闭好啦，嗱我复制条 link 一齐留言先。屌你老味话。即是你不打上来就不打上来咯，你去河蟹我们做什么啫？蛤？禁言啊 ?Facebook 你在这里，你个苹果日报 啊大家一起去这个洗版，我在那个直播那里贴了出来的了，条 link 那里。大家一起 copy 我那个李卓人，不要偷听打电话上来。 吓 ，OK， 咁啊，大家帮手啊，岂有此理？即系呢个咪李卓人，你话？即系你做咩啊？想和谐我哋，唔俾我啲声音出现，唔好讲民主啦，李卓人。阿兴旺，请你去留咗言未啊？ 未啊。 咩啲局佢去嗱，我 send 条 link 俾你。 我用紧电话，因为电脑唔系好方便。 O、okay。大家帮手啊，各位益友啦，所以咧呢啲咧就系新时代嘅媒体啊，即系可以集体行动，可以即时。 我见到好多人留言啊， 咁好咯。 唉，等你删得几多个？ 系 我打手都唔掂啊！ 我睇你删得几多个，你删晒佢啦 ，block 晒佢啦，嗱，全部有票嗰啲益友，全部有票噶，你删啦！你个李贱人，你删啦！嗱，我哋全部洗版啊，走去，我睇你删得几多个。我全部拉晒啲， 佢即系好衰唔衰？佢有个置顶嘅 post 嘛，吓咁啲人就一眼就睇到，就喺嗰个 post 留言咯。 我咪置顶咯，黄耀明撑李卓人嗰度嘛，我哋一齐入去洗版。妖你老尾，我睇下你 delete 得几多个？你只系咁粗暴去，即系你唔打咪唔打咯。喂，原来我都唔知开头。原来要 add 咗 friend 咧，先至可以喺佢个人嗰个 Facebook 度留言嘅。咁你都要和，即系你都要和谐。咁你都要惊我，有冇惊啊？一个廿五岁嘅僆仔，乌你老母仲话自己几多届几多届立法会议员，唔怪得佢签悔过书咁卵蛇龟个卵样。乌你老母吓吓佢，佢就签悔过书，嗰啲捐款啊捐晒，充公啦。垃圾嘢嘅， 签悔过书呢个都系原则问题嚟噶嘛？ 乌尼龙咪你依家真系垃圾嚟嘅，李卓人真 系。 我开头我都冇咁鄙视佢嘅，我最多当佢系一只即系泥派嘅一个废人啫。啊，原来佢屌你老母，原来连啲留言你都要铲嘅，你去死啦！啊，大家睇下，哇，太犀利啊！喂，好多益友留言啊！哇！153个，我真系睇你铲得几多个啊！李卓人，哇！好多益友留言，多谢大家嘅参与吓支持， 踊跃参与 吓， 即系好踊跃啊！ 梗系踊跃咪，你谂下大家系几咁愤怒先啊，大佬！你唔打上嚟，我邀请你打上嚟，可能我一个人留言啫，去你嗰、那个。Facebook 嗰度，咁你唔抵得，咁你都要删除咗佢，即系你可以婉拒噶嘛，你可以拒绝噶嘛，你话唔打都得噶，你有你嘅自由噶嘛。喂，其实佢话可以复一句话，我唔打，我唔得闲打。我或者我觉得你呢个无敌神驹呢个台垃圾，我唔中意打，冇人听嘅都得噶。你咪讲， 你中意讲，好似长毛咁讲，唔敢面对熬底都得噶。 系啊。买长毛都有听电话嘅，咁你公道啲。 佢话长毛一开始闹阿冯检基嘛。 吓、啊，喂，咁你咪讲咯，你话诶、哎，我唔中意打上去你个垃圾台。喂，你唔系啊嘛，你咁唔讲嘅，然之后铲咗我哋啲留言当唔存在啊？你唔可以死。好啊，咁我哋咧就系、是，哇，有啲益友已经留唔到言啦，去到嗰度已经系，即系佢开始 block 紧人啦。 系咁快手啊！ 即系佢开始已经 block 紧人啦，你明唔明啊？ 你都唉、哎，直接打上嚟啦！ 即系 delete 紧啦，已经系。我谂佢真系好快 delete 晒噶啦，我哋节目收台之前佢都会删除晒。 咁啊，睇你 delete 快定我落得快咯。 唔系，即系你偷听嗱，首先咧就唔系我挑起，喂，唔系我主动挑引你先嘅，系你走嚟偷听俾我哋断正。我先邀请你走嚟。接受我哋嗰个嘅访问嘅、哦，同埋我咧留一次言啫，你都唔抵得嗱呢啲咁嘅贱人，好心你啦，净系去翻自己嗰啲咁嘅，咩友好媒体嗰度，即系唉不知所谓。好啦，我哋听电话好唔好啊？兴旺诊，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听下啲益友又讲啲咩先。嗱，81912047，81912047，佢嗱選舉氣氛就冇乜噶啦，不過大家都可以即係發表下意見。嗱，好多益友都話留唔到言啦。 哦，佢熄咗留言功能啊！我已经见咗， 哇，未有啊！ 哇，好多益友已经系见唔到自己嘅 comment 啦，原来。 哇！只魔打手几劲喎，咁得闲铲留言，你咁打电话上嚟啦 吓？点解佢咁捻得闲嘅咧？佢揿得几多人啊？ 原来黄耀明个 post 八分钟前 系八分钟几 踊跃， 八分钟有250，依家有几多个咧？最新嘅数字系257个留言。咁你 block 得几多个咧？嗱，我哋依家 Facebook 就有1050位益友听紧 ，YouTube 都有1000位，即系2050个益友。喂，如果一人留言啊，参与一个系千几个留言噶，依家200多个咧，个参与率都好高嘅，你知唔知啊？咁但系希望佢系即系会即系回应咯，你唔好净系 delete 啦，你话唔打咪得咯，你出个 post 我唔会接受你无敌神区访问嘅，咁咪得咯，缩咩啫？屌你咪堂堂几届立法会议员，惊阿靓仔不知所谓。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头先嗰位益友听唔到，应该系，哇 block 咗好多人啦，应该系。 喂 喂，早晨你好，点称呼啊？ 喂，早晨陈区系咪？ 系到你啦。 喂，陈区你好啊，阿 K Y 啊，我系。 系 K Y 你好。 喂，女老陈区，喂，今次打嚟咧，其实系都做一个少少嘅见证嘅。 系。 咁咧就其实主要都系咧调查呢个长胡贼嘅。 系。 咁啊，阿长胡贼做咗啲咩咧？咁我因为事前咧上个礼拜六嘅时候啦，咁本身其实都想上个礼拜六嘅时候咧就已经想打电话嚟啦，但系因为阿陈区冇开台啦。 系。 咁當時咧就因為我做嘢關係咧，咁啊巡查就去咗呢個紅磡嘅交通銀行嗰邊咧，就開街站嘅。咁我唔知即係啲益友有冇留意啦。咁啊當日巡查就開街站啦，咁有啲義工到咗，咁然之後咧咁佢隔咗冇耐就嚟啦。咁其實咧今次都係就翻佢當時嗰個言，即佢嗰個講稿啦，同埋佢嘅行為咧。就去同大家即係講翻當時阿長胡賊講過啲咩，做過啲咩。咁寫第一樣嘢啦，當時啊，即係我唔知呢個稿咧，其實係長胡賊自己諗出嚟咧，定係還是其實每一個可能幫佢幫呢個我李長助選嗰班人咧，都係咁樣講嘅。首先咧，當時就佢哋，因為佢哋係其實開個街站，主要個主題咧就係、拉曬 band 啊，就係、反對人工島，咁然之後咧就所以要投我哋泛民啊，之後又係嗰啲政邪大區決，我諗啲益友都知道，其實佢哋都係呢啲咁嘅套路啦。 套路啦。 咁如果你話就係啦，就住呢個反對呢個人工島呢一樣嘢咧，咁咧我最近咧其實仲有一樣嘢，我都想推介咁多益友，可能益友好多益友已經睇開，其實咧我真係覺得阿亨利啊做嗰 Facebook 嗰個無神論。嗰、那個 巴別塔， 無神論者巴別塔， 係啦，真係好清楚，俾咁多位市民去理解，一直以嚟泛民喺呢段時間咧係點樣去出賣香港人嘅，真係有好多好豐富嘅投票記錄咧，係完全 list 曬，完全係即係證據確鑿嘅。首先我話反佢嗰個人工島啦，好似阿亨利都有喺個 page 度貼翻出嚟咧，就話佢哋11月頭嘅時候咧，有一個係關於開設人工島嗰啲職位咧。泛民咧係有11个議員咧係冇去投票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咧正正話咗，無論佢哋點樣講，關鍵一直都好啊，乜柒都冇，就係亨利成日講嗰樣嘢，你班泛民永遠都係唔會去投票嘅，即係無論點樣都好，你哋根本唔信自己係一個關鍵一席，無論選咗幾多個你哋入去嘅時候咧，其實每一席都唔係關鍵嘅。咁啊，陳區頭先臨尾嘅時候都有講啦，我都唔補充嘅嘢啦。咁當時咧， 你又講你嗰席係關鍵一席，但你唔出現啊嘛。 係啦，總之你真係有呢個關鍵一席都好啦。你關鍵一席都係要你哋咁多個人齊人喺度，嗰一每一個人都係關鍵一席，每一個人出席先會成為關鍵一席。根本你可能連全部自己都唔信， 就係爭佢一票就過咗啦。 係啊，冇錯啦。 有情況係佢哋出現嗰一係過唔到噶。 系啦，甚至乎就系话根本你哋都唔信自己系关键一席，咁咪个个唔去投票咯。然之后啲黄丝狗又会喺度话，就系话，就算我去咗投票嘅时候都改变唔到啲乜，咪就系亨利成日讲嘅嘢咯。咁我点解要俾个96你入去做啊？即系点解我要投你票啊？我选完入嚟，你又去唔会做嘢？咁然之后你又次次呃鸠我。不过呢个唔紧要，呢个都唔系我今日想主要讲嘅嘢，因为我相信在座啲有对于呢啲泛民嘅恶行咧，其实都好清楚了解，唔使我呢度补充啦。咁当时咧就有个阿伯。 就走埋嚟，就 我相信应该唔系益友嚟嘅。咁然之后佢就问：喂，咁冯检基咧？咁冯检基投唔投佢啊？你自己人噶喎、 哦。啊！ 咁然之后咧，阿长毛贼咧就当时就讲咗句，即系佢你知佢嗰啲口吻噶啦。喂，阿哥唔使投佢噶啦，佢输硬噶啦，佢赢唔到噶啦。 系、 投俾李长都就得噶啦。哇！即系我当时咧听住咧，我系真系觉得好嬲嘅。 好嬲！ 即系呢一班系啊，因为尤其是你知道佢哋本身泛民，即系冯检基以前都系泛民啦。咁然之后佢哋亦都我即系俾我感觉系好心虚啦。唔敢去清楚咁樣話俾市民聽，其實當中，即係如果你覺得阿馮檢基贏唔到，又點解馮檢基又要出選？佢哋係完全即係阿長毛啊、長毛賊呢樣啦，就完全係避過咗點樣去同啲市民去交代或者解釋。即係呢個我自己覺得係一個非常之無知嘅行為啦，就咁話我贏唔到噶啦咁樣。呢、這個咧都仲未係最重要嘅，最重要咧就係因為其實咧當時咧我聽到佢講呢一句説話嘅時候，我已經好嬲噶啦，即係唔係頭先我講嗰啲啊。而係咧喺佢嘅廣告入邊咧，係後尾之後亦不停有重複過嘅。咁咧，佢當時就係話，臨尾每次係佢嗰段 script 嘅最後咧，佢就會話： 係 其實咧，當時我哋喺即係2016嘅時候啦，咁我當時新界西即係正式去一個換屆選舉嘅時候咧，如果你哋投過譚文豪、阿毛婆、黃碧文、小慧老母呢四個。佢仲有再講多兩個人，就係、是、尤慧晶同埋呢個黃毓民嘅所有選民，照樣唔使諗噶啦。佢話六合一，我記得佢用六合一呢個字嘅，六合一投曬俾李卓人就得噶啦。哇！我當時心諗，即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將尤慧晶同埋黃毓民呢兩位當時即係當時嘅參選人啦，投俾佢哋嘅票。都等於即係已經可以投翻俾李卓人，就代表翻你當時你哋嗰六個意向。點解老母你不如話投蔣麗雲嗰啲投埋你？ 係啊， 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投黃毓民同埋投尤慧晶係同你前面嗰四個人呢四個泛民係完全即係差好遠噶嘛。雖然佢哋可能某啲位即係都叫做嚇企喺市民嘅陣線，即係佢哋話啦，但事實上。佢哋對好多當時可能一啲旺角事件啊，或者好多發言、好多立場上面嘅人，根本係完全唔同。簡單啲咁講，其實呢兩個都係屬於係本土派議員，同啲泛民咧係完全唔拉更嘅。而長毛賊就夠膽死可以同市民講，當時投呢六位嘅議員咧，一次過投翻俾阿李卓人，咁就搞掂噶啦。哇！我聽到呢句真係非常之憤怒，我當時。我係嗰陣時見到阿長毛，因為其實我迫於無奈企喺一個好近嘅距離啦。我聽到我直頭望一望佢，佢又望一望我。 係，佢係咪以為你係撐佢噶？喂？ 先啊？ 咦？喂？ 哇！長毛勾線啊！ 係咪長毛勾咗條線啊 ？K Y， 啱啱聽到啊，佢同阿長毛對望，跟住冇咗咯喎。 即下次遇到啲情况，真系要拍片。 系啊，要拍片啊！阿 K Y， 如果下次你见到， 因为冇片就 一咁样咧，无啦啦个诶断咗线添，原来咁啊变咗好似阿林志美嗰首初恋，即系你又望下佢，佢望下你啊，咁啊跟住断咗，咁啊都多谢阿 K Y 嘅见证啦。其实佢就讲出咗一个重点，就系话即系呢个长毛贼咧无耻到咧，就话即系投俾郁文同埋投俾尤慧晶嘅。人咧都系要投俾呢一个阿、李卓人吓，咁啊即系发梦啦，叫佢吓。 而家即系投俾边个都冇得投俾李卓人， 咁唔投啦。咁你投俾尤慧晶，你点会投俾李卓人啫？嗰阵时阿袁建恩系尤慧晶嘅替身嚟噶嘛、 啊？ 你踢走嘅人啊嘛，仲投你？ 粗嚟啊嘛， 咪咯。 踢走嘅人啊嘛。 喂，早晨。 喂。 是到你了，你要关收音机先 关了啦。 是你好，怎么称呼呢？喂， 清不清楚啊？ 清楚啊，你怎么称呼啊？ 你叫我梁区啊，那不如。 啊，梁区啊，喂，你好，梁区。 你是神区啊嘛，那我是梁区咯。 喂，你是美国的长途电话来的、哦。 系啊， 系你好。 咁因为咧，我啊得闲得滞啊，咁啊上网咧睇咗好多嗰个论坛啊，咁我就发觉咧， 啊， 哇，原来 時空平衡啊，好好混亂啊！ 嚇、 啊，點解嗰啲所謂黃絲咧？哇，講大話講到面不改容嘅， 係 咁啊！講啊，基哥啲嘢咧，可以完全咧又粗鄙又惡毒。哇！我真係以為死啦！而家點解啊？點解到底香港而家仲有冇黃絲噶？定還是咦？黃絲一早就係冇呢回事噶啦，全部都係藍絲嚟嘅咋，個個都係好似阿亨利成日講，個個都係98,000嘅政治工作者嚟嘅咋， 96,000啫， 真係陰 多2,000。阿梁區你計多2,000俾佢哋啊！ 仲有阿、啊、神區有一樣嘢咧，我就真係好等阿基哥唔抵啊！佢上次咧上去呢個香港電台嗰個論壇咧，好離譜喎、啊！香港電台夠膽死，可以淨係聽，咦？有一個觀眾打電話入嚟、啊，我哋要聽一聽咁。 嚇、 啊！嗰、那個觀眾啊，擺明就係、是、唉， 安排好 嘅啲五毛啦， 係， 淨係喺度鬧阿基哥嘅啫喎。 嚇、 啊！鬧完之後咁咪收咗線嘅咯喎。 即係擺明安排嘅。 跟摆明咪好似一个局咁咯， 系啊。 跟住最奇怪就系、是，你就系听一个电话嘅咋？ 系啊， 可以咁嘅。 吓、啊， 咁我就系觉得，哇唔得喎，本土派真系惨在真系，唉，唔够嗰啲唔够 media， 你哋真系唔够嗰啲媒介咧，立晒嗰啲，譬如你而家嗰啲出去做嗰啲选举论坛啊咁，喂，佢哋用嗰啲五毛好劲喎，同埋即系好似譬如阿基哥头先同你讲嘅嘢咧，哇，嗰日听嗰啲完全都唔系嗰回事嘅，佢哋完全执阿基哥嗰啲嘢，基哥冇做过嘅又照讲，啊嗰啲即系嗰啲，唉，最离谱，我都系觉得阿李卓人已经系根本就已经系无心恋战， 系。 因为佢入到去咧，就系一个录音机咁。 系啊， 基哥同佢讲：，喂，你嗰啲 attendance 啊，诸如此类啊，嗰啲佢唔答噶喎，就系好似录音机咁。总之我入到去咧，我就守住关键一票。总之就系录音机咁。既然如果系咁样，佢不如唔好选啦。个个见到佢真系嗰啲老态咧，同阿基哥嗰啲活力咧，争好远啊！ 系。 差好远啊！点搞啊？唔得啊！神區，你真系要帮帮阿基哥啦！基哥真系冇你咁嘅转数啊！点搞啊？ 因为咧， 佢喺度过个论坛嗰 阵时， 太斯文啦。 系咪阿梁區啊？因为咧，点解咧？其实就系因为整个泛民嘅媒体啦，同埋佢外围组织咧，就即系已经发动咗一个总攻势咧，嚟到去围剿阿基哥嘅。咁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咧。都已經是都有幫咗基哥好多去講嘢啊，或者係俾個平台佢去即係發聲啊咁噶啦。因為即係我哋亦都知道啦嚇，嗰啲咁嘅 D100 啊、花生台啊、眾新聞啊、立場新聞啊嚇，咁啊《蘋果日報》啊嚇嗰啲咧就係、是、即係全方位去即係作故事啦，甚至乎安排一啲嘅即係做媒啦，學似你頭先話齋聽電話就聽一個啦，香港電台個論壇。 系咯，几离谱啊！真系好核突啊！连香港电台都系咁喎，香港电台班人有冇人性噶？人哋大间成日都话要铲除你呢、這个、啊、你政府喉舌噶嘛？ 咪当然冇人性啦！ 你做咁冇骨气走去支持佢哋啊？ 你听下商台都知啦，呢、這个咁嘅陈志稳，喂， 基本上系仲核突，仲核突， 基本上系主要针对冯剑基咧，而系偏帮咧呢个李卓人嘅吓、啊，基本上咧系其实系每一个嘅。选举论坛咧都系唔公允嘅，我可以讲 TVB 嗰个未睇，我唔知道，但系嗱有线嗰比较公道，因为有线嗰个咧亦都问咗一啲非常之咧系 即系好尖锐嘅问题， 系啦，都有几句， 因为他明知佢答唔到嘅， 佢攻击性嘅问题系问李卓人嘅，嗱有线比较公道，其他嗰啲基本上咧都系偏颇，而且咧主要系偏向李卓人，而系针对冯剑基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基哥咧，佢依家咁样挺身而出，就是、当然啦，佢就话系有三个嘅即系参选嘅原因啦。第一就为民主反阴点啦，第二就反文革式嘅即系威权文化啦，第三就为民生啦。我主要支持佢嘅原因咧，其实就系因为佢系肯对抗呢一个黎智英嘅 即係派系啦，呢個係非常之清晰㗎啦，亦都係不容置疑嘅。咁、當然呢樣嘢鬱敏呢其實都做咗好多年，咁呢個係事實嚟嘅，亦都咁馮劍基今次佢走去參選，走去對抗呢班友，咁都支持啦，係咪就係咁解囉。阿梁區 斷咗線嚟呀， 阿梁區係咪喺度？梁區哎斷咗線喎、咦，今晚似乎我哋嗰個 Skype 嘅線路呢都比較係唔穩定喎、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咁快？ 你线路唔掂啊？咁你 系啦，我哋依家 时间咁样 接听下，或益友，唔通长途电话费唔够？冇理由，我入咗一仲52蚊嘅喎。 喂，挂时话啦， 系 下星期日会唔会做特别节目啊？ 可能会点票嗰阵时未知。喂，依家听埋呢个电话先。喂，早晨，点称呼啊？ Edmund 啊 ，Edmund 你好。 神區啊， 是啊 ，聽咗你節目好耐噶啦， 系多謝你支持。 唔係因為我哋唔會聽花生台， 系 同埋聽 D 一百嗰啲單方面去講佢哋自己想聽嘅説話，同埋去灌輸俾人哋嘅説話， 系。 同埋今次嘅選舉咧，李卓人咧係真係唔可以投佢嘅， 系。 呢、這个肯讲大话，已经系讲到出神入化噶啦。 系啊， 讲到佢自己都唔相信嘅啦，已经。 系啊，同意噶。 点解会咁讲呢？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噶，所有嘅嘢都系靠我记忆翻嚟嘅。 系。 由讲翻苹果日报先啦。苹果日报陈健康事件。真正的陳健康事件是怎樣呢？ 96年 就是當年有一對有一對母女還母子跳樓，跟著蘋果日報呢就去跟蹤她的丈夫，跟著說她的丈夫就在大陸那裡嫖妓包兒奶，跟著引起社會的討論 聲討了， 譴責，是啊，但後來發現了原來就是這間報館的記者俾錢，直頭係叫嗰、那個扮 friend 啊，扮 friend 啊，叫嗰個事主，即係嗰個死者嘅丈夫，就叫雞， 係， 咁啊捏造咗呢個新聞出嚟， 係即係造假啦。 咁當其時我係啦，當其時我知道呢件事之後咧，我就以後都唔會再買呢份報紙， 係， 因為你唔可以俾佢呃完你一次又一次噶嘛， 係啊， 即係好似我睇翻呢啲咁嘅情況，哇，擺明呢個係一個正棍嚟啦。他呃了你一次不止一次添啦。咁点解你仲要俾佢呃啫，我真係唔明白，如果点解仲要选呢个人啦、啊。讲大话讲事情冇诚信。自己做咗个嘢又可以唔认。 唔认㗎，係啊。 100%系一条正棍啦、啊。咁点解仲可以相信呢啲咁嘅人放佢入去政府入面。做代議士啫，系冇可能噶嘛。 系， 同埋呢个人咧，最咧系咩咧？就系、是、利用政府香港人嘅钱去达到佢嘅目的。 系， 我记忆中咧有一单嘢，亦都系关入境处事嘅，就系、是、当年好似有市民喺美国嗰边入香港境，但系遭到呢个入境处拒绝。 系。 但是当其时好似入境处都冇讲过系咩原因嘅。咁当时李卓人咧就第一时间扑出嚟啦，就话要帮呢位市民去申冤。 系。 咁后屘我哋知道系点样咧，就系呢一个咧，呢一个事主咧就喺、是、美国嘅福建人嚟嘅，系一位女士嚟嘅。佢当其时咧就去唔知道用咩方法啦吓去。去氹呢个女士过嚟香港上法庭作供， 系 做证嘅， 系。 咁但系你知结果系点样咧？就系、是、呢位女士咧喺个法庭上面咧，就法官问佢嘢，佢就嘿，系冇讲系乜嘢问题。法官问佢任何嘅问题，佢都系冇答过。 系 啊，但系当其时我哋收到嘅消息咧，就系话。根本入境处就掌握了资料，就知道这个福建在 在美国的福建女士咧，福建籍的女士咧，就是有呢个买卖呢个假证件的情况嘅。 哦， 系啦，但是入境处不会揸住呢啲资料去做呢个人噶嘛。佢只系话我唔欢迎你入嚟，我觉得你有问题。 系 咁咪唔俾你入境咯，系好正常嘅做法啊嘛。 系啊， 但系李卓人就好似执到隔夜魔胶咁，好开心，哇！走去即系去邀请呢位女士嚟香港去作工，谂住可以怼个政府啊嘛。结果系点啫？结果咪一场闹剧。咁跟住系边个俾钱咧？咪又系香港人俾钱。咁呢啲咁嘅人仲可以相信佢咩？ 梗唔得啦！ 我哋系啦，我哋信你话民主党，派新人出嚟，新面孔喂，你话搵个人出嚟呃人啊？你搵个新面孔啦、 啊， 你搵个旧面孔，你呢、這个明知系老千，呃完你一次又一次， 系啊，老千嚟噶系， 按咗头佢嘅话，咁啊即系话俾人听，系啊，我要俾你呃噶啦，咁点啊？咁样你继续呃我啊？咁啊，冇可能噶嘛呢啲嘢。 咁所以佢已经讲大话，真系出神入化噶啦。讲完之后咧，就自己又唔认吓， 自己唔认，自己信埋，仲要希望，因为最叻嘅证据系咩咧？就系我讲嘅大话，我要自己信，我都要希望人哋信啊嘛。 系 点解我会听你嘅节目咧？陈区 系点解咧？ 因为你做任何事、讲任何嘅嘢，都系基于一个事实。 系 你提出咗事實， 係先至評論，係啦， 同埋唔係啦，同埋唔係單方面啊嘛，單方面就好似花生台嗰啲，哇！我話我有時候我聽到某一方面嘅人講乜嘢， 佢哋好興 起了我，喂，大佬呢啲係單方面講嘅啫嘛，冇人去提出質詢噶嘛， 我最中意直接引述嘅嚇， 係咯，咁你自己引述你自己講嘅嘢俾人聽，冇人可以。即系点解人哋以前电话封烟就系咁样？喂，我觉得你呢个有啲问题、哦，诶，会唔会系咁样睇啊？或者唔系咁样理解啊？咁样 系啊，我哋都得噶，打上嚟 提出反意见啊嘛，你嘅意见提出嚟，我咧提出反意见啊嘛， 系啊，得噶，系啊。 嗰啲乜嘢电台嚟嘅，要自己讲自己嘢，咁啊，即系单方面嘅宣传啫嘛，大佬。 是啊，因为我哋又唔需要宣传嘅，我哋又冇参选啊，唔使搞呢、這 个。系啊，因为点解你个角色，你个位置系最好，因为你好正当 吓， 冇、啊、收钱，最紧要一样嘢冇收钱 吓。 咁、啊、我哋听，我哋就放心啲、啊，起码我哋放心，意思系我哋唔会俾人呃啊嘛。因为点解你都冇利益，咁你点会为咗利益而去做嘢咧？你唔会啊嘛。 唔系你睇下，我哋有嗰啲全部有证据噶，冚唪都我哋唔会乱噏嘅，包括咧。就算是欧乐轩咧，嗰阵时咧，其实好多人传过噶啦。基本上我都有听过好多次噶啦，就话佢一早咧就已经咧系同香港众志系接洽咗咧，佢系准备咧系一旦周庭 DQ 咧就佢顶上。其实我哋一早都知道，我哋一早你估我收唔到风咩？但系第一，我啊冇可能将咧 TNC 系啦，我又冇可能将嗰个 TSA 咧讲俾我听嗰个人咧，我都要帮佢保密噶嘛，我唔可以供佢出嚟噶嘛，呢个第一点。是不是第二点这些 TSA 呢又没有真凭实据、啊、就算我几信任他报料给我的那个人放风给我那个人听我都不可以是因为单凭他所讲的事而是就算我信我自己信了我都不可以公诸于口的嘛我都不可以讲出来的嘛 没错 而是当李卓人在个选举论坛那里鬼拍后尾枕爆了出来原来欧乐轩在过几月之前已经是跟这个香港众志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协议了咁我咪呢个咪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嘅证据，系当初佢一个月之前已经系勾结咗咯。咁我咪可以讲咯，我之后就可以引述啦呢一个嘢，呢、這个例子我就可以攞嚟引述啦。因为李卓人讲嘅，咁啊唔会讲大话啊嘛，佢系呢个鬼拍后尾枕嚟噶嘛，系咪先？啊， 我咁呢啲又好似你所讲，咪衰啲咯。佢可能话我当时噏错都得噶嘛。 诶、佢噏错，佢要嗱，佢噏错咧，佢要讲话佢噏错啦。如果佢冇兜到，佢冇再为呢件事去辩驳咧，咁就已经成为咗一个嘅 case 噶啦，已经成为咗一个立案噶啦。除非佢自己主动推翻。 佢话你估嘅啫，呢啲嘢要辩驳，要反，要推翻。佢哋呢啲咁资历深嘅证品，就大把方法啦。 佢可以有方法去推翻。我明你意思啊 ，Edmund， 佢可以推翻，但系喺佢推翻之前，我都会不断咁引述呢个例子噶啦，因为系佢自己讲嘅。就是最真实的了一不是我讲的这些 事。是的直至到他 反建議，即係話佢 係啦，佢提出個 counter argument 為止， 佢有咩回應咧？係啦，佢回應啊嘛，佢一日唔回應，點解？我驚我咪唔回應咯。 佢梗 係 啦，佢越講會越錯噶嘛，佢越為呢件事嘅辯白，就越會多一啲資料性嘅錯誤，咁佢又會大鑊噶嘛。 係啦， 喂阿 Evan， 喂， 所以我好喜 係點啊？你講埋先， 好冇？所以我好喜歡聽你同埋阿亨利佢哋嗰個 係 嗰個情況，因為你哋講嘅嘢係基於事實， 係 去講噶嘛。 啊， 好似如果好似阿亨利講咁樣，我先知道哇，原來啲議員入咗去可以唔投票，可以唔上班。 啊， 哇，咁都得嘅咩？ 系啊，佢都咁啊，有啲。 如果冇人提，冇人讲， 系 我哋就以为哦，我哋选咗先转入去就 OK 噶啦。 吓，要监察噶，要持续监察噶。 你唔讲我真系唔知噶噃。所以我希望你哋你亨利或者其他有能力嘅人， 系 有本事嘅人， 啊，冇咁讲， 提供多啲啲消息。 系， 因为而家已经唔能够好似以前咁样一份报纸讲晒。仲有一份报纸是讲大话的。 是就苹果报了。 那你是啦，现在资讯我不是只看报纸，上网收音机 whatever， 但是 你可以在一个媒体里面作假，但你不可以在这么多媒体里面都作假嘛。 是啱啱。 除非你隻手遮天，你就包揽晒啫，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你梗有消息流出来的嘛。 是。 我哋梗会知噶嘛，同埋一定要基于事实，所以 基于事实系啊， 咁样做咯。 喂，咁啊，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啊 ，Evan， 多谢你嘅持续支持。 差时间够啦。 OK， 系啊，喂，多谢晒你电话先。 咁有冇 tips 提供 ？tips 一阵临尾先讲。多谢晒你吓 ，OK。 好啦， 拜拜。 好，拜拜。 喂，因为讲起 tips 咧，就 家就系临尾噶咯。 吓？ 而家就谂尾 啦。我讲起 tips 咧，就依家最新有个 YouTuber 咧，就前年马斯梁定华吓，咁啊，即系嗰个都大家可以听下啦。不过佢都好多嘅即系知识性嘅嘢都可以听下嘅。咁佢有啲讲咸嘢嗰啲唔使听噶啦。好啦， 讲咸嘢先要听咯。 OK， 唔系嗱呢个咧，我哋要修正翻啊。以后咧，兴旺请我哋咧就要改口为98000啦。OK， 因为根据加人工啊， 加人工啊，我屌佢老尾，你知唔知啊？ 我哋98000， 十月加人工啊，98000啊，所以头先阿 Eric 数嗰个系啱嘅，系98000啊。嗱，我依家咧又睇一次啦，议员嘅薪即系酬津安排由2018年10月1日起生效。咁啊，主席嗰啲唔使讲啦，吓得一个啫。咁啊，讲下啲议员啦吓，呢一个咧非兼任行会成员嘅议员，即系嗰啲咁嘅垃圾会议员啦。就98540元啊，98000啊，已经系升到医疗津贴啊34320元啊，营运开支嘅偿还款额呢、这个办事处营运已经升到2700000啊，每年呢、这个筹作及交通啊215000元啊，即系攞嚟食嘢同埋搭车啊，我话俾你听啊。你话我哋啲市民系咪乞衣嚟嘅？屌你老母！又话唔知咩千几蚊以上先有几多钱？几多钱津贴你搭车？我屌你老母20多万啊！搭飞机得啦，搭穿梭机得啊！屌你老母！ 唔怪之去咁多旅行啦、 啊，又成日去旅行吓、啊，喂又成日食嘢，唔怪佢食到肚满肠肥啊！做立法会议员佢有肚腩噶，你知唔知啊？ 唔怪之阿长毛差咁肥啊！ 梗系食到屌你老母，好似生得咁啦，十月怀胎咁啊，215000元啊，每年。不吃白不吃啊！呢叫做屌你老母啊！呢啲咁嘅卵样真系嗱，开设办事处及资讯科技啊，每届啊嗱，如果系新嘅议员啊，375000啊；如果系即系旧嗰啲连任嘅议员，都有262500元啊。所以啊，李卓人啊，咪左手旮旯底夹住一部 iPad， 右手啊揸住一部最新型号嘅 iPhone， 然之后就话咩？又走咩抗议个富士康咯，就话你血汗工厂咯，原来佢每届系有262500元啊，俾佢啊系去即系买 iPhone、iPad 啊，同埋开办事处啊， 俾佢去剥削嗰啲富士康工人啊， 系啊，俾钱佢，喂佢事实上系左手夹住 iPad， 右手揸住个 iPhone， 呢个有相为证，唔系肥胖嚟嘅 ，OK。 然之后走去话咩嘛？苹果赚到笑哈哈嘛？ 系啊，苹果赚到笑哈哈，我就帮佢改咗，就系工人就做到死死下，卓人呢 就赚到笑哈哈呢、這个我帮佢改嘅东方日报， 赚到笑哈哈， 卓人就赚到笑哈哈呢、這个东方日报都有引述噶 ，OK 啊，我最记得啦， 好早期东幕即系东方日报已经引述呢个神驹， 系啊，所以我 好耐啊呢个， 所以我不嬲都话东方日报即系都系。即係喺民生啊嗰啲議題上邊都係有發聲 啦，做得好好添啦，《東方日報》其實 係啊，係一亂咁鬧啫嘛。我不嬲都話《東方日報》呢啲民生議題嘅，尤其個探蛇燈呢一版嗰啲追蹤報導係嘛，係全港嘅媒體首屈一指嘅。 即係毒果咪咩嘅？爆咗個咩福安法院有啲賣淫嘅 嚇， 都舊年講過啦，其實。 系啊，屌你咩旧闻炒作啫嘛，屌你老味真系。 我做 follow up 啫嘛，仲隔咗一年。 吓、啊，咁冇噶，咁嗰啲人全部都睇苹果个动新闻当咗系呢一个补品嚟噶嘛，知唔知啊？ 即系唔够中肯咯，读者都即系唔好，即系东方有啲 冇办法， 但系佢讲嘅嘢系真噶嘛。 你知我哋个台，我哋个台又唔会屌票啊，又唔会屌人，又唔会闹啲读者嘅，系、哎、即系虽然即系都系港猪啊，屌你咁，即系我哋又即系。又好難去屌啲讀者嘅，咁唯有就屌個報紙啦，唉，即係咁啊！啲讀者梗係都有責任啦，屌你咪成日睇嚟睇去《蘋果動新聞》，唉，睇多啲嘢啦，個眼界 睇多啲唔同嘅台，係咯，即係我支持人哋巴得， 喂，係啊，喂，唔一定淨係睇我個台噶，睇下其他嗰啲，即係當然啦，佢都唔會睇我台啦，嘥氣啦，唉， 我支持人哋花生台咁樣比較下咯，比較下呢個咩？唔得命令唔明得啊！讲嗰啲嘢咯， 唔系你一比较下就冇用啊，好大镬噶！一比较下就听我哋噶啦，会变咗。你点会听呢、這、一个听呢一个花生台啊？一有比较肯定听我哋噶。喂，我哋听多个电话先吓、 啊。下一个 吓、啊、下一个先系啊，听多个电话先。 即系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呢啲。 喂，早晨，点称呼啊？通咗啦，好似。 喂。系 啊，系 Gary 系咪？ 系到你啦 ，Gary 系咪啊？ 系啊，我好耐冇打上嚟啊。 系，请讲 ，Gary。 冇啊，其实耐冇打上嚟，等你去 check 下水。阿兴旺新喺咪度啊？ 喺度。 喂，冇兴旺新，我系成日喺 Facebook 就阿连卡特嗰个啊。 我 Gary Show 系嘛？ 系啊， 系啊。哦、Gary， 喂 ，Gary， 喂，你系咪黄埔 Gary 啊？系咪？喂，系咪黄埔 Gary 啊？喂。 喂，唔好攞呢 个档 好唔好啊？ 哦，喂，你有票喎、啊，好似系咪啊？ 有票。 喂，你投边个 Gary？ 喂，真系好耐冇见哇！真系喂，恭喜晒你先，唉、哎，小灯夫啊你啊， 系 啊， 都 结咗好耐啦， 结咗 耐啦，结咗。唔系咁耐冇打嚟倾偈啊嘛， 打嚟唱歌啊嘛， 系好耐冇打嚟倾偈嘛，系啊，好耐冇打嚟。我有 票，我投陈海欣噶啦。 我要投陈海欣，我要尊重你投陈海欣嘅。 投陈海欣，咁但系即系我睇下选情啦，尽量都坚持郁敏嗰个原则啦。 吓、 啊，咁如果见到李卓人好掂嘅，咁我梗系落去帮下手啦。 佢好掂啊，你帮手啦，来回几票啦，你叫晒你全街头 啦。系啊，睇下佢掂唔掂啦吓，佢唔掂我咪落去帮下边个手咯。 你全家总动员支持，喂，我支持你啊 ，Gary， 唉、哎，真系呢个社会嘅才俊嚟噶 ，Gary 系。 你 怕 怕英车不稳阵啊嘛，吓，怕英车不稳 阵，咪投下佢咯。梗系惊啦，佢唔系好健康噶咋，大佬，唔系好稳健噶咋，话俾你听。 系啊，观察下咯，到时观察下咯。 啊，你观察下啦，吓，阿 Gary 真 系。系啊。 冇，我哋好欣赏。 未必有时间啊，温仔。 冇，我哋好欣赏阿 Gary 噶，呢啲系咪先？ 系，多谢你欣赏啦。 唔系咁讲。哎、喂，你老婆拣啱老公啊！话俾你听，真系、 哎。我老婆哥大海嘛。 吓、 啊？我老婆哥大海啊！ 我大海，喂，佢你老婆嫁得好啦，呢啲真系冇得顶啊！啲老公话俾你听，真系。 唉、哎，多谢你咁讲 啊。唔系呢个系事实，你事实胜于雄辩。 特登打出嚟揾下你嚟吹水噶嘛？ 我揾我嚟出去欢迎你，打马嚟吹水啦，梗系。 系啊，有听节目。 即系多谢你收听我哋节目啊 ，Gary。 喂，阿兴旺亲，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即系咁中意阿连家特嘅啫？真系一废人嚟喎呢啲， 黐线 废人嚟。阿兴旺啊，连家特快啲断脚啦，都系。喂喂 喂，阿兴旺请人同佢讲嘢啊 ，Gary， 你又唔答人喎、啊？啊， 兴旺亲系咪断线啊？ 听唔听到？ 系佢喺度噶。 听到，你每日顶人先得。 啱啱条线好似松咗啊， 系松咗。 我话你就中咗另一个 条线松咗。 唔紧要啊，呢阿边个连加勒都好快噶啦，好快报佢后尘噶啦。 前两日先入完波，你黐线嘅。 好啦，咁唔阻你哋节目啦，咁你哋吓继续屌柒啊李卓人啦。 唔阻，喂，真系多谢你嘅支持啊 ，Gary 真系。 系啊，今晚有听，今晚同我细佬喺度听。 喂，多谢埋你细佬，喂，你细佬 at 咗我未啊 ，Gary？ 应该 at 咗啦 ，at 咗 佢。佢成日听你节目啊，佢用听得密过我。 你要佢 PM 我啊，你叫 PM 我啊。 好啊，好啊 ，OK， 喂，多谢晒你嘅电话啊 ，Gary 啊。 好 ，OK， 好啦， 好，拜 拜， 多谢 晒。 喂，即系 Gary 真系犀利嚟噶，呢个系 点犀利咧？ 即系迟啲话俾你听啊，咪后。 咁你有冇咪前讲啊？ 咪咪前冇讲人哋嗰啲嘅私人嘢啦，系即系咪后讲啊，呢个留翻。一话俾你听，佢真系好犀利嘅，呢啲冇得倾嘅，呢啲系犀利，真系犀利，系嘛？好啦，我哋听下一个嘅电话啦。 你又话最后一个咩？ 冇啊，冇话最后一个啊。 你啱咪讲咗 咯，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系姓郭嘅，好耐冇见啦。 喂，郭生你好，喂，又接通啦。 各位益友好嘛？ 好，各位益友都好好，你大家都好。 系咁啊，就下讲成先啦。下个礼拜日咧，就应该喺英国旅游紧嘅，咁到时就会应该喺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咧，就会见，就会远洋睇直播李卓人书。直播理财人输到喊喊，再流多次马尿。虽然我就比较悲观，我觉得佢都会过到嘅。 系， 不过依个我愿望啦就 吓，但系望系冇咁望啦啊。 系咁样就， 你有咩嘢想发表咧？喂， 就都。喂，系 你有啲咩嘢想发表呢？ 咁样啊，哦，我讲咁啊，讲翻少少啦，就关于阿法庭啊、快必啦，咁就 系快 必去缴票嗰啲情况啦。咁其实佢之前喺读媒就写一篇文嘅，就话社文应该系咁嘅，就喺读独立媒体，大家可以睇翻啦。即系最主要批评警民冲突嗰啲示威者激进啦，咁但系佢而家咧。就做得有個知無不及咯，咁係即係引證曬你，即係你講嘅就係佢哋呢班友凡事唔係佢哋發動嘅，都會即係都係處於否定一律否定嘅態度咯，即係呢條友真係好自為之咯，我想講嘅 係。哈哈咁啊，譚德志嗰啲行為都好惡劣噶啦，周街喺度鬧人。 是喎，即係我想問一下 Up to Now 咧，係咪都打？係咪都係冇李卓人都係冇諗住打電話嚟啊？ 當然係冇啦， 佢打喎 嚇，當然係冇啦，李卓人係冇打電話嚟啦。 佢有冇派嗰啲僆打嚟啊？真係， 歡迎佢派僆打嚟鬥屌，唉，我哋無人歡迎，可惜就到依家都未聽到。 啊，係喎，哎呀，諗好一樣嘢想問你好耐啦，話時話如果佢咧今次。阴沟女翻船咧，你怕唔怕佢啲支持者咧？即系成队军队埋去铲你个台啊！真系， 我唔惊嘅。 我相信你都唔怕嘅，我都唔惊。不过就几好似几过瘾咁样。 都几过瘾噶，你咪走嚟洗版咯！你谷我收视啫嘛，多谢佢嚟唔切啦。欢迎佢过嚟，出嚟洗版过嚟听。 系咁，或者再试下打叫，睇下打俾李长通唔通啦。真系，虽然即系希望佢真系行。 我冇佢电话噶， 下个礼拜衰咗啦。其实我呢啲唔可以喺屋企讲嘅，因为咧全家都系黄丝嚟噶，一讲咧俾佢哋起晒降铲我噶，所以我好辛苦嘅。其实你要明白，我好痛苦嘅，真系我要静静鸡心里面谂啊，希望佢输嘅大佬真系。 哦，咁啊，希望你系越洋喺呢个英国旅游嘅时候可以睇到呢个情景啦吓、啊，祝你嘅旅途愉快吓。 唉、哎，多谢大家咁话。 O K， 我讲到啊，今次冇一头啊。嗱，我仲有一样嘢想讲嘅就系、是、咧。就是我上次港岛投了白票的，但刘小黎还未舍得给机票我去，未舍得给机票我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玩的，所以麻烦他收，即是听到这段录音呢就快点找我啦。 是 啊，咁就， 咁啊，佢听到啦，嗰啲助理 就想问一问阿基嘅，即系佢应该听紧节目嘅，有啲好奇。 系， 即系今次立法会选举点解系李卓人啦，就唔系你咁，大家都清楚点解啦，即系因为李卓人个金主要佢做啊嘛，咁即系阿基，你觉自己觉得点解金主礼系重幸李卓人唔系你咧？咁你又可以咁样谂啦，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咯。 佢有讲过啊，点解唔揾佢？你听翻之前阿基哥打电话上嚟做嗰啲嘅见证嘅节目啊，佢有讲过噶，其实 系呢、這个我都大概都听过咯。咁即系都系 Overwatch 就系一早就系肥佬咧为首嗰班友系踢你出去噶啦嘛，已经系夹晒脚闩晒门噶嘛，就系唔俾入嘅。呢、這个系我睇到，咁但系就唔系好理解点解，即系我就争少少就点解系你咧？ 哇！因为一早佢讲过啦，佢话因为唔肯收肥佬礼钱啊嘛，佢讲过噶呢、這个系。 系呢、這个呢、這个系啦，就系、是、呢个我讲过，我都讲。但系咧，你都知道肥佬礼俾钱就绝对唔系冇附带条件啦。但系点解系即系肥佬礼唔俾钱你咧，要俾钱第二个咧？咁呢个我又有啲兴趣知道啦。咁啊，题外话啫， 吓 就。Okay. 这个题外 话 来的，可以不答的。 好， 就纯粹个人看法的，这个就不要介意就、 哦、 好了，或者讲住这么多先。 OK， 喂，多谢你电话，郭生。 不客气。 OK， 好，拜拜。好了，下一位了。那即大家呢就之后就要改口了，即不是九万六了，又加两千五元了，九万八了，这班仆街不加产是。搜回出来先啊。九万八啊，唔怪得又争啦，唉，真系好，继续听听呢个电话先。时间咧已经嚟到系晚上嘅12:45啦。啊，电话咧就正在接通当中嘅吓。 六二三三九。 咁啊，呢个益友听唔到咧，就下一位啦。下一位益友呢就是正在接通当中、啊、似乎 喂 我善老喂早晨怎称呼啊 喂早晨啊司徒啊 是司徒请讲啊 是啊喂我想讲一下这个那些其实我觉得基哥呢 是应该基哥啊有 喂， 系继续啊，你请讲一下。 系系， 基哥点 啊？基哥啊， 系 基哥咧就应该即系刘小丽啲票支持咧，就应该要出嚟选嘅，唔应该咩政治伦理，我觉得都错嘅。 系 吓，咁、啊、因为咧嗱，第一咧就阿刘小丽咧被 DQ 嘅时候咧系小丽民主教室 吓， 咁佢而家个参战咧系用呢、這个，即系其实佢都跪低咗噶啦 吓， 参战嘅时候咧就系用呢、這个。工党的刘小丽其实就已经是完全两件事嚟嘅。 哦，咁当然系啦，佢因为改咗政治组织嘛。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佢亦都唔需要啊讲咩政治伦理啦，系咪先？ 因为根据汤家骅嗰个嘅情景咧、啊，就系、是、汤家骅退出咗公民党之后，佢、嗯、连个立法会议员都辞埋噶嘛。咁嘅时候，即系你因为改变咗个党籍嘅时候，咁你就变咗系失却咗。原有嗰班嘅選民嘅支持，因為投你嗰班人係唔知道投個黨定投俾個人噶嘛。咁你根據呢一個嘅例子，咁啊劉小麗，你話小麗民主教室，但係後屘又去邊咗工黨喎？咁當然呢個已經係不符合政治倫理啦嚇。 係啊，唔需要你呢個政治倫理啊嗰時。咁所以佢講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咁講咧，其實人哋就喺係可以即係睇住佢嚟打嘅， 係 即係睇住佢嚟打，因為等你誒 DQ 咗劉小麗先至。先至等你嘅基哥出嚟咯，系咪先？ 吓、 啊，咁变咗系好似你哋两个嘅鬼打鬼，咪益咗隔篱咯。 吓吓吓吓吓！ 啊，即系我觉得就系咁啦吓，呢个第一个啦。咁啊，同埋即系阿李卓人嗰啲政纲都即系好少。 吓、 啊，即系佢话出嚟，即系点解出嚟选嘅话，呢、這个诶、民战股系嘛？ 吓、 啊，民战股啊出嚟打仗啊， 系啊， 佢打仗啊死得啦，即系第一个投降就系佢啦。在北京签呢个行书系咪先？啊， 系啊，佢签呢个悔过书系。 啊，签呢个悔过书系咪先？咁啊，共产党打到嚟嘅第一个走系佢噶啦。 吓、啊，呢、這个相信都系啊。 咁啊，系咪先？啊， 系。 咁啊，同埋咧，就即係話呢班咁嘅，但因為早輪我都 send 咗張圖上嚟咧，就係、是、咩高鐵上福建嗰個咧。 嚇嚇！哦，民主黨嗰個嘛？ 係民啊，唔係啊，范國威嗰張。 哦，范國威係。 范國威嗰張，即係證明呢班咧都係呢個關鍵旅遊一席噶。 嚇！ 啊，咁即係佢哋去到呢、這個呢、這個港珠澳嘅大橋打卡咧，一啲都唔奇怪嘅。 系， 啊，可能去到大湾区度，可能拥抱大湾区添，可能仲好啊。 吓， 啊，咁啊，即系，但系佢哋都未算系不堪啊。我觉得最不堪真系欧 诺轩吓， 啊，欧诺轩咧，亨利佢踢爆咗佢啦。佢五月去咗日本啊嘛，好似 系啊，去咗旅行跟住唔投票。 系啊，咁咧点解咁不堪咧？五月去日本不堪咧？三月尾啊， 系 先至系履新咗呢个愿啊嘛。 吓。 咁即系话三月尾四月头出份粮咧，都系佢哋觉得好少啦，系嘛？ 吓， 四月出咗96,000啦，五月就大把钱使去佢啦。 吓，哦，即系一有钱就身行啦。 系啊，即系急不及待啦。五月已经即系出足96,000咧。 系。 啊，今日六月98,000啦，嗰时啊。 九诶，嗰阵时仲系96,000，十月先至转做98,000啫。 96,000出足96,000咧，急不及待去旅行啊！即系所以佢可以睇到几不堪啊！ 系。 啊，即系喂，我真系冇一份工，香港冇一份工嘅，可以咧，即系可以随时去旅行。 哦，咁当然系啦，就立法会议员咪得咯， 系立法咁尊贵嘅立法议员先至有呢个权利。喂，佢有， 仲有钱咧？ 休会期啊嘛，点解唔系休会期咯？ 系啊，佢有休会期噶，系啊。 唔系，休会期八月啲机票可能贵啲嘅。 哦，即系暑假嘛，因为吓。 系啊，暑假可能贵啲嘅。啊，所以咧。啊！佢哋都係，唉、哎，都係，唔係我即係我就係仲一樣嘢，我發覺咧，即係你講開蘋果日報都講下啦，即係而家仲有人啲仲係信蘋果日報嗰啲咧，都我覺得都好奇怪。即係有啲人咧講到咧，就係話有啲新聞咧都係即係都係假假地嘅啦，假假地嘅新聞咧。咁我有啲朋友都即係有啲網上朋友都講，喂我就信佢呢啲，唔信佢嗰啲，我都唔係好明。点解一个新闻可以信一啲佢讲嘅一啲嘢，我唔信佢讲嘅一啲嘢？ 吓、 啊，俾我就全部唔信噶啦，系咪先？ 嗯，咁啊系，你即系你系有事实根据嘅先信，咁啊即系冇就唔信噶啦。点样信一啲唔信一啲咧？就唔 系 好明。 系啊，系啊，咁同埋佢哋即系嗰啲廿几年嚟咧，嗰洗脑嘅， 吓、 啊，即系泛民啊，呢、這个苹果啊嗰啲洗脑咧，系都。根深蒂固， 都根深蒂固噶啦，系啊，吓，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你讲开有个怀旧区咁啦，我都有上啲怀旧区， 系， 咁咧就有一个怀旧区咧，成日都讲政治， 系， 即系黄书嚟噶，就简单啲黄书，咁有啲， 因为有啲我哋踢爆过咧，阿司徒啊，有啲我哋踢爆过咧，嗰啲咁嘅咩怀旧咧。我唔知道你讲边个 page 啦，有啲系公民党啲成员开嘅，咁 唔出奇。唔系嗰个，你讲先入香港啊嘛。 吓，唔系嗰个 ，OK。 但我都系唔系嗰个，做一个咩50、60、70年。 啊 ，OK， 嗰个唔系嘅吓，嗰个系一啲。 嗰个成日都讲政治嘅， 系。 咁一有啲即系我哋国即系睇怀旧区都唔系想讲政治啊，咁你嗰个讲明系怀旧区嚟噶嘛？ 系。 咁唔想讲政治，咁咪有啲人提下，喂，唔好讲咁多政治好唔好啊？咁都唔系嗰个立场。咁已經會俾人話五毛 啊！哦，佢哋不嬲都係咁噶啦嚇，一唔啱聽就五毛噶啦。 係啊，五毛咁，所以呢啲咁嘅根深蒂固、根深蒂固嘅洗腦咧，其實都好難去改變到啲乜嘢噶，即係繼續有人投你呃人噶啦。 嚇！ 啊，希望阿基哥可以嚇啊， 睇下佢會唔會攞到一啲嘅 輸多都要多票啊佢。 系，咁我都支持嘅呢样嘢系。OK， 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先，阿司徒。 好，唔该，唔该。 OK， 好，拜拜。 拜拜。 咁啊，喂，兴旺亲，你咪即系要休息定系点啊？你咪要 系啊。 系 OK， 嗱，咁我哋咧，嗱，临节目完结之前咧，嗱，咁啊，因为刚才有啲益友问过啦，咁啊，即系有冇 tips 咧？嗱，听日咧，我睇咧第七场马会杯咧，同埋呢一个第八场嘅短途锦标咧，我都系觉得系会开翻版 Q 嘅，吓、啊。即系我睇好嗰条嘅翻版票，大家可以试下嗰个二穿三、啊、我都会买嘅吓、啊。即系第七场咧，就系、是、马克罗斯搭呢个欢乐之光，而系我觉得马克罗斯仲喺欢乐之光之上嘅吓、啊。即系再斗多次，都系呢两只马咧顺序翻嚟嘅。咁啊，第八场咧，我觉得亦都系吓， 你照买翻黄虾王同埋五十五十啊，条 Q 几好分嘅吓。咁啊，大家睇下点啦吓，因为唔知点解五十五十系即系俾人咁睇低嘅吓，依家揾咗无私而嚟骑添吓，但系仲好分咗添。咁啊，大家睇下点啦，我就会买呢条 Q 嘅过关咁啊，少少地啦吓。咁啊，大家千祈咧都系赌博咧，唔好孤注一掷吓。都系嗰句啊， 秉承阿彪叔啊， 吓呢个秉承彪叔嘅吓。好啦，咁啊，我哋就系呢条翻版 Q 啦，两场都系翻版 Q， 我觉得系啊，千六嗰场我唔识睇，呢两场我觉得系，因为嗰个进度咧唔系争得好远嘅，我觉得吓、啊。如果你唔信 Q 嘅，可以保条位置 Q 啦，不过就第七场嗰条位置 Q 唔好分噶啦，大热得廿几蚊吓，咁啊，大家你中一关咧都蚀本嘅吓，咁啊，大家睇下点样啦。即系梁定华就话呢啲咧系叫做即系热门啊嘛，唔使买嘛，我唔系咁睇嘅吓。佢场场敲冷门，你知道敲冷门咧，你就算敲中一条咧系廿倍嘅。咁你如果有廿次唔中咧，你都屙卵嘅吓。即系你要明白呢样。仲有咧，你比如话你一百蚊买一场啦，你中咗廿倍即系二千蚊啦。咁你如果你首先咧，你中二千蚊咧，其实你赢千九蚊嘅，即系一百蚊系本嚟噶嘛。咁即系另外十九次你要搵一次再中先得。如果你十九次当中你全部敲冷门又唔中咧，咁都系唔掂嘅。啊，咁我就即系我又中意啲热门啲噶啦。咁大家各有方式唔同啦。我系中意条翻版 Q 噶啦吓。咁、啊、大家如果系即系参考一下啦，可以吓，我自己都会买嘅吓。咁 啊好啦，咁我哋今集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马兴旺陈。咁啊，下个礼拜我哋打边炉啊嘛。 差唔多咗好耐咧，你嘅节目时间。 你咧就打边炉咧，你要入大埔喎。O K， 夜晚定晏昼啊？ 礼拜日晚都 O K 嘅，嗰晚因为只系点票吓、啊，都礼拜日晚都 O K 嘅吓。 唔去九龙西系嘛？ 梗唔去啦，嘥时间啦。去咩九龙西？去边度食啫？即系你想去个高铁站嗰度啊嘛？唔去啦，唉，真系。 唉，我想喺李卓人嘅面前打边炉啊！ 唔系你点解喺佢面前打边炉？郭兆杰上身咩？你开住个流动边炉真系打。 咁你今日贴嗰张相，个女仔都唔中意喺条街度打边炉。 嗰、那个即系袁家维，你唔好讲咩。嗰、那个女仔又唔系伏地魔，系可以开名嘅。 系女仔咩？ 都系女仔吓。咁我哋下个礼拜就 再约啦，试睇下。 唔系嗰个唔系打边炉嚟嘅，嗰间嘢系好似。 试睇下再约啦。 吓，唔系我同你讲嘅先，你公开讲咗，之后我话俾你听。嗰间嘢好似系食烧肉，唔系食打边炉喎。 咁啊唔得咯。 点唔得咧？嗰间几好食喎。 因为你要串下边个嘛，叶伟健啊。 咁你打边炉就去稻香嘅啫，唯有你如果系嘅话就系、是、即系稻香都得嘅 ，OK 嘅，我啦。咁啊，到时再约啦，吓都系下个礼拜日啦，总之廿五号啦，系咪啊？ 系系系。 OK， 咁啊，我哋系咪节目时间差唔多？ 差唔多 咗 好耐啦。 OK， 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好嘛？ 好 好好。OK， 咁要唱晚安歌啦。Okay. 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喂，好似话要约埋租租屋喎，呢次系。因为我哋本土台聚餐嚟嘅系 聚餐， 聚餐埋啲三条友嘛，打牌争只脚系咁啦。咁鬼叫你个台系得咁多人咩吓？咪睇下听下条 Q 撑唔撑性啦吓，系咪啊？ 好啊， 吓咪啊过到关都 OK 噶，依家就咁睇赔率，暂时吓、啊、你第七场有五倍。第八场嗰条嘅五搭七咧，都十一倍噶，五倍搭十一倍都五廿几倍，咁听日冇噶啦，嘥气啦，啊，听日过完都系， 再见， 好啊，听日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打到你卓人啦，下星期， 吓、啊，喂，有益有题，我哋讲晒啲候选人名，我使唔使噶？我哋有冇受规管噶？ 知喎，咁讲埋咯， 讲埋咯，伍迪希仲有咩啊？ 曾丽文， 曾丽文。陈海恩、冯剑基、李卓人，好，拜拜。哦，下个礼拜再见。 拜。